never do you think they'll drop the bomb. Mother, do you think they'll like this song? Mother, do you think they'll try to break my balls? Should I run for president? Mother, should I trust the government? Yeah. 好，大家好， 大家好啊！又到礼拜五晚嘅怒汗推歌嘅时间啦。 咁啊，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Pink Floyd The Wall 嘅一首歌，叫做 Mother。 系 咁呢首歌就唔系歌颂好伟大嘅母亲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或者知道 The Wall 嗰、那个，一啲觉得属于系 Pink Floyd 个 rock opera 嘅里边咧，佢呢个阿妈其实就黐黐地线，或者叫佢好过分去保护佢个仔嘅。 系。 咁啊，即係一個另類嘅慈母嘅，都係慈母嚟嘅。咁啊，有啲負面嘅其實。咁啊，話揀呢首歌其實主要就係佢嗰個歌詞，我就好中意。所以當然其實作為任何一個阿媽，理論上都好愛自己嘅仔嘅，即係過分咗愛護，其實佢嘅出爾發點其實都唔係話太過差嘅。主要佢仔問個阿媽，佢兩個説話好正嗰時就話 ：Mother, should I trust the government？ 我可唔可以信任政府咧？跟住再問啦 ，Mother。Will they put me in the firing line？ 會唔會將我擺喺嗰個箭靶位嗰度？咁啊，即係我意思就係即係大家記得27年前嘅六四事件，咁就好多無辜嘅學生喺個即係就犧牲咗嘅，相信係。咁啊，呢首歌即係當然同個事件唔係有關係，但係都喺即係呢幾日我哋準備呢個節目時都即係揀好多歌，其實都諗起就係、是、哇，即係。即係每年嘅天安門嘅母親，其實佢哋即係個仔出咗去，做一啲好有意義嘅運學生運動，翻唔到屋企。係，即係譬如今日睇新聞都有講啦，佢哋仍然好嚴格咁監控住啲。 呢個真係咧，我聽到都好氣憤。 係啊， 即係咧， 收咗佢電話，俾個第二個電話。你貨你哦有咩事？所謂咩？你即好似好人道啊！你有咩病痛可以打電話嗌醫生 soft 咁嘅嘢。 啱啱先，琴日咧，因為一陣我都會晏，即係遲啲先講王毅嗰單嘢嘅。咁但係即係王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喂嚇、啊、你喺度挑戰，即係我哋中國嘅人權，我哋嘅中國嘅人權嚇、啊。如果唔係有保護人權嘅，我哋點樣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嚇、啊、可以令六億人脫貧，或者令到而家係成為呢個世界第二個經濟體呢啲咁嘅發展咧？如果你唔保護，喂，完全都唔關事。你啱啱講完話啊，你好保障人權，蘇德你得到呢啲發展。第二日我哋就聽到新聞，佢點樣去搞嗰啲天 母親？ 天安門母親嗱，有幾樣嘢嘅，幾款嘅。第一款就係即係 避去旅行啦、 啊，避去旅行一種啦、啊。跟住晨早咧就已經係喺度，即係早幾日前 已經望住曬， 已經係喺屋企附近嘅門口已經望住啦，跟出跟入。 係啦。 系啦，咁就要咩嘅？系啦，第三你头先讲过啦，俾个电话你， 收你原来 收咧，原来一个俾个新电话你只可以打999即系紧急， 系啦， 或者系某一啲嘅即系 紧急用途嘅嘢啦， 医疗嘅嘢，同埋系打翻俾佢公安局。 真系听到好荒谬， 系啦，得三个电话可以打到嘅啫。咁啊，当然仲有第四就系嗰啲咩啦，佢即系会当日咧就会即系听日啦，讲紧六四当日就会咧晨早就揾专车咧。就車佢哋去呢個公務，咁啊去拜祭，全 同埋好似北京附近啲車站都受到好嚴密嘅， 係啦 管理。 咁啊，木西地附近嘅地方咧，嗰、那個嘅地鐵站咧就已經係封閉咗 啦，係啦，唔係嚴格管理添， 係啊，係封咗啦，直情。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強國嗰種嘅即係氣魄啦，即、就、係、是、所謂嚇，即係、就是、你對呢樣嘢咧，如果你唔係咁緊張，你唔係咁驚咧，你唔使做多嘢嘅。即係而家咧，驚死人咧，會係聚集啊，去翻木西地嗰個地方啊，會有一啲嘅即係示威行動啊。 佢每年都要咁做一次。 每年都要做一次嘅啊！呢啲咧就係、是、啊，佢阿王毅所講嘅中國嘅人權狀況啦，又幾好幾好啦嚇，仲、啊、要喺度鬧人哋嗰個加拿大記者咧，話你冇發言權添。 係啦，仲話你未去過大陸，你知 China 嘛？係 啦， 咁你見到完全係一個好。我覺得好似一個冇受過教育嘅一個人，發爛渣， 完全係一個發爛渣，係 發爛渣。啲國家個強國嘅外交部長大佬， 係啊，你堂堂一個嚇，你強國啊，第二大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佢唔敢講，我幾乎唔知道，哇，咁犀利嘅 原來，係一個咁嘅強國嘅一個外交部，即係、就是、外長啦，外交部長，但係竟然咧，即、就、係、是、你去加拿大，去即係俾一個記者咁樣去挑機。咁樣咧就 挑挑就爆機啦， 就爆機啦，一嘢就爆先啦！哇，嗰、那個面孔啊，嗰、那個嘴臉，你見到嬲到咧，黑曬、西曬面。 即係覺得佢即係其實佢未夠班，即係你即係有深度啲嘅官員。喂，你未嚟個三，跟住我就把機會請你去中國，你見識下。 嗰陣時啊， 咁你咪顯示你有氣量。 部署啊，俾人掟鞋都係咁啦。係啊，見唔見人哋咁樣爆先咧？ 咪咯， 得你話你未去過大陸，你唔嚟唔緊要啦，我請你參觀，請你全部呢啲開放國家去參觀中國，你有咁嘅氣量，你要有咁嘅膽量，咪請人去睇咯。 冇錯啦， 睇下中國幾強。你唔係發爛渣拍嚟拍凳鬧你冇得， 唔係咯， 即係完全係唔夠人講，發爛渣去反台行去唔 係啦，即 係好冇風度，覺得真係失禮，即有辱國體啊！ 有辱國體嗱，呢啲就係即係中國嘅人權狀況啦。即係我今朝聽到個新聞，即係佢咁樣去對待一啲天安門母親咧，咁係令到我好氣，即係好氣憤啦，係。咁同埋同即係天安門母親相關嘅咧，我其實兩個禮拜前我都睇過一個舞台劇，咁我估個舞台劇咧都係同即係應該係取材自一啲即係天安門母親嘅一啲即係一啲嘅文獻啦，咁變咗佢裏邊咧，其實咧佢其中一個角色咧就係或者一個主要嘅角色咧，嗰個劇咧就係即係六四舞台搞嘅，咁嗰個舞台劇咧個名咧就叫做應該係那年我的孩子17歲咁樣啦嚇，咁咧就係講咧係啦，那年我的孩子17歲。咁咧，佢嗰個主角咧就係一個阿媽嚟嘅。咁個阿媽咧就係話講翻咧，佢其實好得意嘅。佢個故仔有啲平行時空，即唔係平行時空啦，即係佢講佢係一個大陸人嚟嘅，其實咁就嚟咗香港啊探親咁樣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嘅親戚就請佢嚟香港咁樣。咁、而佢有個細路，即係嗰個親戚咧就有個細路仔，即係一個中學生咁樣啦。咁咧。那個故事的情景，即係嗰個時間咧，就喺呢個佔領運動期間嘅，咁就講呢、這個即係九二八前後咁樣啦，咁就講嗰、那個學生咧，好想衝出去，去呢、這個即係參與即係佔領運動咁樣。咁而呢個女人咧，即係呢個大陸嘅親戚啦，亦都係一個阿媽嚟嘅，曾經係一個阿媽。咁咧就即係極力阻止嗰個男仔咁樣啦。咁但係一路都即係用好多好奇怪、好奇嚟嘅理由，總之阻止個男仔，叫佢唔好出去咁樣。咁後來就講解翻個原因，就點解佢唔俾嗰個男仔出去咧？就係話，因為佢自己有個咁嘅經驗咧，就係佢當年八九六四嘅時候咧，佢有個女就17歲嘅，咁啊做醫護嘅，咁就幫即係幫嗰啲學生啊咁樣啦，係啦，咁就而嗰晚咧喺呢個木西地嗰度咧就出咗事咁樣，咁咧。之後嗰啲事發生咧，先至係對呢個女人嗰個心態影響得好緊要，就係點樣咧？就係最初咧，即係佢嗰啲即係嗰個女過身啦，死咗啦，喺呢個墨西地嗰度。咁咧，周圍啲朋友啊、成啊、即係同事啊，同或者其他嗰啲嘅即係難屬啦，所謂即係死難者家屬咧，都好 support 佢嘅，即係大家即係有啲分享啊、成啊咁樣啦。咁但係後來政府係定咗調噶嘛，將呢個即係六四事件成為呢、這個即係話係佢係一個即係反革命嘅。 今日都有定又再次重複嗰個廢話一次啦，連聽一次嘅。 反革命嘅一個動亂咁樣，所以咧即係呢個解放軍就係平步有功咁嗰啲咁嘢。咁當呢個政府咁樣定咗調之後咧，咁其他嗰啲人咧就開始縮啊，咁就開始即係話疏遠佢啦，開始嗰啲朋友啊、同事啊、成啊嗰啲就疏遠佢，咁一路令到佢好孤立咯。咁就而佢係嗰種孤立咧，係覺得即係自己已經有個細路已經死咗啦，跟住自己個生活圈子一路咁樣俾人壓縮，俾人咁樣去鉛制。跟住仲要俾人孤立，佢頂唔順啦，去到一個點，咁頂唔順又點樣咧？就唯有係即係要之後咧，要去說服自己去忘記呢個女係過身呢件事實，以後唔再同人提起有個呢個咁嘅女，為咗佢即係佢要生活，即係呢個人性嘅軟弱嚟。呢個亦都係共產黨恐怖之處，就係話佢用周圍嘅人啊，去即係去。去令到你的人性的弱點咧，即係去 磨滅你個鬥意志，即係共產黨一向最叻就係呢招。 係啦，就靠其他嘅人用群眾鬥群眾啊嘛，用其他嘅人去孤立你，去即係冷落你，令到你咧即係去到一個 頂唔順。即係你心靈上、思想上打擊你，唔係話肉體上打擊你，嗰種係最令人哋憤怒就係、那個。 即係啦，頂唔順，於是佢就一路就冇再同個女，即係同其他人啊，同所有其他人話自己有個女喺呢個六四事件嗰度係過身呢件事。咁而依樣嘢一路咁樣就壓抑咗廿幾年咁樣。咁所以佢其實當即係嗰一刻，這個男仔好想衝出去即係佔領運動嘅時候咧，其實佢極力阻止嘅原因就係其實都唔想去即係呢個同樣嘅事發生，即係喺呢個男仔身上，即係佢自己好驚有一個六四嘅陰影咁樣。咁所以我估咧，即係話即係其實天安門母親，我諗佢面對嗰樣嘢都係呢一啲嚟嘅。佢哋咁高調又出書又成咁樣。 每一年都受到呢啲，除咗你話即係公安啊、城管啊呢一方面好啲好有形，你見到嘅打壓之外咧，其實嗰啲無形打壓就係可能喺佢嘅生活圈子嗰度咧去搞佢， 令你朋友、 你朋友 親戚啊、 朋友親戚疏遠你啊、唔聯絡你啊， 你覺得自己好似係一個罪人有問題，點解要將個問題 blame 喺你身上？覺得好似我係咪有問題繼續嘈咧？ 冇錯， 嗰種 係 好 而即係天安門母親佢哋即係而。佢可以堅持廿幾年到今年 27年， 你可以見到佢哋所經歷嗰樣嘢係幾唔， 同埋 幾 好慘嘅，有好多好多家長已經係年紀大離開 咗，有啲已經離開咗啦。 喺離開嗰刻都唔可以睇翻攞翻到個真相。 係，同埋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更加慘嗰樣嘢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一路可能香港人咧對於佢哋嘅支持咧，其實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幾大嘅動力嚟嘅。 一路自然都 係，因為一路即係啦，頭先講話就係其實可能佢哋嘅生活圈子都係已經有疏遠佢啊，成咁樣，佢哋即係憑自己嘅意志去堅持。咁有一啲人，有一啲香港嘅人遙遠咁樣去支持咧，我諗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support， 一個好大嘅令到佢哋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嘅一個好大嘅支柱嚟嘅。咁但係我而家見到，開始好多即係香港人或者係啲年輕人咧，對於六四嗰個睇法，覺得應該要即係畫句號也好啊，唔應該再悼念啊，或者係呢啲即係呢啲人嘅即係呢啲母親嘅遭遇關與我何干啊？呢一類咁嘅言論咧，我諗對佢嚟講咧係一啲幾痛心、幾傷心嘅。 經過廿幾年之後， 係啦。咁而但係你又見到阿丁子霖嗰啲，其實佢相當之好嘅，即係好即係好大嘅氣度。係佢會講話，即係如果香港人真係唔去悼念，或者你分開悼念唔緊要嘅，即係佢冇去怪責佢。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都想講翻就係話 ，while 我哋喺度講緊就話，我哋對呢啲人冇責任，我哋冇責任去推動香港嘅民主化。但係呢一班人所經歷嘅嘢，其實就係除咗呢啲有形打壓之外，仲有佢哋嘅一啲其他身邊一啲無形嘅打壓，對於佢哋嘅一啲嘅剝削，令到佢哋即係生活好痛苦。而我哋曾經係提供過一啲咁樣嘅即係精神上嘅支持，係咪嚟到呢個時候，我哋去唔再去提供呢一份支持俾佢哋咧？咁樣咁呢個係咪一個純粹係話你自己去考慮？喂，而家即係耍自己水深火熱啊！香港自己顧唔掂自己啦，咁樣係嘅。咁但係係咪足以去 justify 或者係令到你去即係原來俾緊呢啲支柱去幫人哋，係等於係自己企喺個火場度，仲你隔離屋嗰啲嘅不理智咧。咁 同埋我哋 所以 我哋 嘅 面對緊個火場好細火啫嘛，其實唔係乜嘢一回事。所以 即係你比起隔離嗰個火場，呢個火就係 即係而家火柴仔揦揦到你 手，小火都係火，不過即係但係人哋 同埋 人哋唔係一個廢墟，人哋都係一個火場，不過一個更大嘅火場。唉，真係。所以咧，真相嘅嘢咧就真係其實需要好多時間先知道嘅。 呢首歌就係嚟自 Depeche Mode 嘅 Policy of Truth， 咁啊嚟自 Depeche Mode 1990年 Violator 呢張大碟啦。Violator 就絕對係 Depeche Mode 其中一張最重要嘅唱片啦，裏邊因為有好多好重要嘅歌曲啦。咁 Policy of Truth 就係我哋覺得真相係咪有時都需要有一個 policy 去點樣講咧？咁即係對於啲權力嘅部門嘅權力中心，永遠講真相都有第一套方法嘅，即係有第一套嘅制定嘅。呢首歌裏面歌詞好得意，即係話俾你聽，即係你講咗啲真相出嚟，你可能你會受啲教訓，咁咪教學精啲啦，即係講你應該講嘅嘢，收埋啲你要收埋嘅嘢啦。咁樣呢個當然係一個諷刺啦。 係 係。多謝話特別權力嘅部嘅單位永遠講真相，佢有佢嘅 policy。但我哋要追求真相，都我哋嘅 policy 就係即係真係要揾到個真相出嚟。當然大家明白六四嗰27年嘅真相，其實仲係好多問號喺度，係基本上係。就係冇乜進展過，我覺得。 所以咧，我就一向都覺得咧，尤其是近年咧，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平反六四嗰樣嘢，即係唔係平反，而係徹查。我都係要調查，同埋即係，所以嗰個所謂即係追究屠城責任嗰樣嘢，因為你成個六四事件究竟死咗幾多人啊？係點樣發生啊？前因後果啊？即係遠因近因啊？呢啲咁樣嘅嘢，同埋即係正常嚟講，你發生一單嘅喺外國啊，如果你真係發生一啲咁樣嘅事件。你之後去處理咧，其實係你真係會有一個即係調查委員會一個審訊，有法官去傳召啲證人，去即係嘗試去睇翻究竟即係遠因近因，同埋即係究竟件事嗰個即係個責任誰屬，同埋咧有啲咩嘅建議。俾日後就唔好再有同樣嘅事件發生。 因為我覺得平反咗就好似講完冇呢件事，冇即係可能有個法律責任緊，即係甚至乎唔一定法律咁簡單添，一個責任要。 同埋平反都係嗰種咧，即係共產黨嗰種嘅 嗰套思維嘅 思維，就係話個政府去將一樣嘢定調，將佢即係定性係乜嘢咁樣，就係乜嘢。佢個行政機關，即係個政府係個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話咁就咁。咁同呢一個即係調查，即係呢一種嘅方式係一個司法。嘅一個制度去即係經過一個審訊，經過可能甚至乎有陪審團嘅一個嘅裁決，咁即係等於好似之前即係利物浦嗰個希斯堡球場嗰個慘案咁樣，啱啱即係冇幾耐啫嘛，先至出咗一個即係最新嗰個調查報告，就係話即係其實利物浦嘅球迷咧、球迷咧係冇錯嘅咁樣，即係即使一樣啊，都係27年啊，都係89年啊嘛，咁就係、是。你會有一個即係咁嘅調查委員會做過，不過呢個係第三次嘅一個調查。 即係甚至乎好似你講翻東歐塞爾維亞種族屠殺事件，你後來都要審訊過你個當時嘅族長，佢都要負責拉坐監你，即係你殺咗一無數嘅人。即係而家可能就算你六四平，即係唔話平反審完之後，可能當時負責啲人已經所謂已經離死咗，或者多，你都起碼有個罪名俾佢，佢哋真係要為呢件事負責。 係，同埋即係 唔係平反係一個審訊咯。 審訊啊，係啊，同埋即係我諗更重要嘅就係即係要俾一啲嘅建議，點樣去即係防止即係有類似嘅事會再發生。呢、這、一個其實係即係永遠都係一啲即係你正確去處理一件事、面對呢件事嘅一個嘅態度或者一個做法啊。因為你係。其實你是想通過歷史去即係 learn a lesson 啊嘛，你係想係從歷史都得到教訓，所以我哋日後唔會再犯同樣嘅錯誤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好明顯係唔會啦，即係呢個即係中國政府唔會啦，其實香港政府都一樣嘅，即等於雨傘運動咁樣，即係一件咁大嘅事咁樣，但係其實你亦都係冇一個即係。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去嘗試去調查究竟件事發生咩事咧？ 點解發生咩事？ 點解發生咧？中間發生咩事咧？咩人出去負責咧？928放出去彈係咪即係邊個有責任咧？係咪啱咧？之後你點樣去即係會有一啲嘅即係措施去防止同樣嘅事件發生咧？係跟係需要去即係解決年青人嘅訴求啊，還是係解決佢哋嘅訴求後邊？嗰啲嘅種種嘅問題，例如呢個你話831也好，或者其實根本成個社會嗰個制度嘅崩壞，係咪要處理呢啲嘢咧？咁樣其實應該係咁樣去 跟住你年初二都話唔需要，都唔需要去調查報告，所有人唔使嘅。 係，就算有調查報告，例如鉛水咁樣，又如何？即係咧。嗰、那個都係一個調查報告，亦都講到話，哇！原來所有人都係集體要負，即係集體有失職啊！ 失職 係集體失職，但係呢個林鄭咧，可以即係竟然講得出咧，係話因為個人都係因為呢個制度 制度本身是有問題，不過咧各個人咧都是一個有問題的制度咧，其實做翻佢自己崗位嘅嘢。 咁就係你哋定出嚟噶嘛？你哋 個問題係啦， 唔得、 exactly. 就算唔係你呢一任做，你哋會你會 review 啲制度，你睇咁嘅局長嚟噶嘛？ 同埋下邊嗰啲 OK， 我當你嗰啲局長，你話係呢個水務署長也好，呢、這個陳茂波嚇、啊、發展局長也好，或者張炳良嚇呢、這個啊應耀康呢啲呢啲官也好，啱呢啲係佢哋做嘢嗰啲，即係雖然。即係阿張炳良同埋阿陳茂波都唔係㗎，佢哋係政治任命，但我都算，我當你係跟緊一個即係既定嘅政策去做，而呢個政策或者呢個制度係唔係有問題？ 有漏洞， 有漏洞，所以佢哋會即係 攋嘢， 所以會攋嘢。不過佢哋唔需要負責，因為佢其實都係喺一個即係佢都係做緊佢哋嘅 job 啫，咁樣 OK。當你係啱， 已經其實 但 係 但係你作為政務司司長你係即係應該係 on top of 嗰個制度嗰個人嚟噶嘛？ 你係最大噶嘛？ 你係最大，你係睇住你政務司司長，你係跨部門噶嘛？咁啊，你去應該去睇住個制度咯。如果你話個制度係唔啱，個制度有問題，咁係咪你嘅問題啊？係咪你嘅責任啊？你應該係要睇住個制度啱唔啱噶嘛？因為你係你先至有嗰、那個，如果唔係點解你三司？即係三個司長會係高過嗰其他嗰啲十幾局長，係咪先？咁你係 on top of 呢一啲咁樣嘅政策同埋制度噶嘛？咁咪你應該要負責咯。嗰啲唔使負責，我當 OK。嗰啲係細嘅，唔使負責，當算。佢哋都係做嘢啫，喺個制度之下。但係你係 on top of 個制度噶嘛？你去睇住個制度點樣去運作噶嘛？咁制度有問題，你自己睇唔到，係你嘅問題喎。而反而係最唔道歉、最理直氣壯話冇人需要負責嗰個係佢喎。幾咁荒謬啊！你話， 即係你做老細，喂出咗事都好，但係下邊啲僆出咗事，你都要出嚟道歉。譬如外國好多時啲政黨，喂唔關日本就最明顯嘅事， 係咯。 甚至政憲金今日係佢對下嗰幾層攋嘢，阿黨魁都要出嚟，係借住手指要辭職嘅問責啊嘛。 係咯，喂等於你一間公司，譬如話我去即係今年有個 project， 係啊， 咁個 project 係即係 OK 有一啲嘅唔同嘅部門嘅 department head 去做。咁會有一個嘅政策或者有一個嘅 policy， 有個方向，大家定咗係咁樣做。但係撲街啦，今年係蝕大錢。 係啦，係啦。 咁你話嗰啲 department head 係因為呢一個制度，因為呢個 project 嘅一個即係嘅成個嘅即係係啦，嗰啲釐定咗嗰啲 strategy， 嗰啲嘅策略，佢哋都係做翻嗰啲嘢，不過啲策略唔 work， 咁所以蝕大錢。算咁呢啲係嗰啲 department head 冇理由要佢負責嗰度做嘢啫。嗰個 strategy 係你定噶嘛？但是你作為一個 CEO， 你是 on top of 所有嘢，你應該睇住呢個 strategy 是咪 work 啊嘛？唔 work 嘅時候，你是咪需要負責啊？係 啦， 而家林鄭個位咪就係呢樣嘢咯。但係佢反而自己最理直氣壯話冇人需要負責，即係你話即係呢啲就係香港嘅 policy of truth 啦。即係原來揾到個 truth 出嚟咧，係可以冇事嘅，冇嘢嘅。 國慶海難咁樣，喂，佢自由報出嚟咁多人要有問題，但都係冇人需要咩？我哋 揾 所謂咩？我嗰兩個都係最 minor 嗰兩個， 係啊，需要講句揾個最 minor 嘅出嚟制旗咯。 即 係 核心嘅內圍嗰班咧，喂，冇事嘅。 等於你而家咁樣呢、這個鉛水事件， 啊、入邊 調查，你係唯一一個你會話即係要去設刑事調查，就係、是、個水喉匠喎。 喂，嗰啲最無唔係話無辜啊，係最低層，佢哋有事時你嗰班官你都唔可以卸責噶嘛？嗰班真係喂做生意。貪小便宜賺多少少錢， 即係等於頭先我用嗰個公司嘅例子，你揾個 message 去負責 佢， 孭咗佢，即係你乜嘢政府嚟嘅？你話呢啲， 即係完全係以前啲求其一捉咧出嚟加人嗰啲黐線嘅，喂，即係永遠相關個問責，永遠阿頭冇人需要頭落過地嘅。喺外國呢啲事件嚟講，起碼一定有啲好高層官一定要落台。就算啱你唔係你落手落腳到，阿林鄭話我唔係專家，唔 係， 因為唔係專家，是你係作為嗰、那個你係阿頭， 正正係因為你呢個係一個制度一個政策嘅問題。 即係我明白你唔需要知點去驗啲商會員，你要知道個制度，咦咁樣行法有問題，你要講出嚟噶嘛？你即係你默認呢啲潛規則係 OK 嘅。 你話你唔識，你唔能夠話你唔識㗎，因為你係嗰、那個你係政務司司長，你睇曬所有嘢咁。那些人 suppose 要回報給你，如果你覺得他回報得不滿意，你要有責任捉他的嘛， 是的，解話的嘛， 就是 你要捉他解話的嘛，他解不到話他拿了東西了，那怎麼會不是你負責呢？ 你不需要真正解，可能要叫水務署長去了解清楚，而需要就回報你的嘛， 那反而要刑事走去查那個最低的那個水喉匠。 神經病，真的看完之後這些報告其實每看一份就慶賀一份的，完全都真係覺得，即係佢唔係唔點提，但係喂冇意思，做嚟做乜啫？大家 咁，所以 即係你都係可以想象到點解中國係唔會即係唔會有，即係當你呢個係一個人治嘅制度嘅時候，佢哋係唔會做呢啲嘢，因為做呢啲嘢係有機會有人頭落地啊嘛。係 啊， 有啲人 係我又唔會出嚟 自保係啦。当冇件事发生就算啦，即系定性咗点就算啦。 咁你特别中国系一党专政，你互相维持，跟你有第二个政党，好似譬如举例台湾，喂，你真系发觉你国民党做得好，可以踢你走啊嘛，大家就算而家冇啊嘛，我同只云威伟顶住大家闹，冇兵咪冇兵，我系咁捉两只闹两句算啦。 系啦，阿华春莹咁样，今日呢个外交部发言人又继续讲就话六四嘅定性咧，其实就好多系啦，政府即系共产即系党已经一早有咗个定性噶啦，唔知道再蔡淑福啦咁样，喂，继续系咁样。而你个对于嗰啲受害者的人咧，系继续打压，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啲乜唔好亲嗰啲，点样搞佢，点样去没收佢电话，点样去跟踪佢，点样去要佢避旅行。 有份帮蔡去帮你维权嗰啲律师，全部都俾佢拉晒噶啦，律师刘峰嘅方，即系搞到你咁样惊晒啦，咁你叔你唔敢企出嚟啦。 系，唉，就系听多首歌先。 好。 The Day the World Went Away 就嚟自 Nine Inch Nails 1999年嘅一首作品嚟嘅，就嚟自大啲 Fragile 有一張雙碟嘅專輯嚟嘅，佢分左碟同右碟嘅。咁 The Day the World Went Away 就係左碟嘅， 向左 係向左 向右 係啦。你知唔知講邊 個？係啊，知我邊個？ 即係一樣嘅笑話。咁呢啲歌就唔係笑話嚟，呢啲其實就係一個好即係好絕望的一首歌嚟。咁啊，當其時。Dance Style 佢個個靈魂人物 Trent Reznor 就面對緊人生咧好遭重大打擊，佢本身又酗酒又吸毒，人就嚴重抑鬱，咁啊同隊友都出咗多問題，咁即係面臨即係個人好 depressed 嘅，咁啊寫咗嗰張啲 fragile 就形容佢自己好 fragile 嘅，咁即係我就覺得就係即係嗰一日個世界就走咗咯，冇咗啦，咁好絕望，咁啊大家明白講緊咩一回事，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六四嗰日就係其實。在中國你以後你怎麼強大怎麼發展怎麼你怎麼好多那天的事是沒可能忘記了是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那天對於人的世界完了 而且呢就是經常不斷都這樣說譬如又是說回今天華春瑩怎麼去回應那些人的提問是的都是說話即係有目共睹嘅，見到啊啲三十年開放改革嘅即係經濟嘅成就咁樣。 咁我明白，因為中國你當日做呢件事咧，你做呢樣嘢嚟冚翻呢樣嘢，我明白佢交，但係你唔 但邏輯上邊度冚得到嘅咧？ 唔關 都唔關事嘅， 係 即係你即使 你唔可以永遠就話係。唔好理嗰單嘢，我哋殺人哇幾掂幾 係啊！即係我今日殺咗你，但係跟住咧，我殺咗你咧，揦咗你身上某啲嘢，跟住咧就 做好人，係啦，做一善事。 三年後都唔等於我冇殺過你，唔等於我當時殺你嗰個唔係錯㗎。係 啊，兩樣。 我花大揾大錢，跟住哇做埋蝕曬蝕咗人翁添，周圍去捐錢去慈善機構又點啊？ 咪咯，因為真係 炒你啊嘛，係啊，呢個邏輯問題真係 好荒謬。所以咪最慘嘅梗 係，所以又係嗰 磨到啲人覺得係中國係強大啫，即係你用呢個思想 都係嗰句咯，即係呢啲真係叫中國邏輯咯， 咪咯， 就係即係中國人特有獨有 好獨有啊， 即係覺得咧。真係錢係大 Q 曬嘅，我揾到錢，我強國啦，我係成為幾大幾大嘅經濟體啦。就對於過往所做過嘅所有嘅惡行咧，都可以好似一分勾銷咁樣嘅，甚至乎有冚過嘅。而大家咧應該即係黃恩豪蕩，即係我哋而家嘅人民生活得幾好啊，幫咗六億人去脫貧啦，呢啲咁樣嘢咧，就已經係足夠可以冚曬過往嗰啲即係每手鮮血嘅。 舉個例就以。戰後的德國為例，佢從係啊，佢都已經成為歐洲強國，即係但從來佢冇冚翻過佢所謂納粹德國嘅罪行嘅，即係人哋咪所以成為一個大家咁尊重我國家咯，係我做錯咗，但係唔緊要，佢冇從來冇冚翻歷史嘅，佢好坦誠認咗歷史，同埋亦都即係審訊過喺係錯係罪嚟嘅，你譬如德國一展示納粹國旗啊，講支持納粹主義係罪嚟嘅，我仍然係國家強國，都係幫好多，咁呢個係一個正常一個國家嘅發展去。正常的步伐，中國是正常行了發達，但 是 如果不正常，就已經蓋埋了。 是 這些大家就覺得就是做財大氣粗咯。 是啊，即 都不止那麼簡單。 即而我自己覺得呢，即我們對即我自己啦，即對這些事的執着呢，就其實即對於一種即很正常的一種公義的追求， 正常嘅嘢，因為唔係我哋過分要求啲乜嘢。 係啊，即係只係話，即係喂，總之有件咁嘅罪行發生，到到今日都未有一個即係徹查，亦都冇人需要負責咁樣嘅情況之下咧。 即係你唔係話啲事已經完過，冇證據冇證喎，係好多證據 evidence 擺曬喺度，真係你點拎出嚟審？ 雖然你可以唔認你係片中人，但係但係咪真係有片睇嘅？咁呢個一陣再講呢個， 即係冇得頂嘅， 真係冇得頂。咁但係啦，即係你有曬證據、證據確鑿啊，點都好啦。總之係即係而家有個罪行，冇人需要負責，而我係覺得需要有一個咁樣嘅調查，需要有人負責。呢個要求咧，其實一個我估係所有人咧，或者即係正常嘅人類， 好 basic 嘅一啲要求， 好 basic 對於一個公義，對於即係覺得應該有公道啊，冇公義添啊，對於公道嘅一個嘅要求，就唔代表係即係話有一種好即係民族主義或者民族嘅情意結 喺度。都唔係挑戰你， 即係等於頭先講過，即係德國嗰啲咁樣嘅審訊啊，咁樣其實即係對於一啲咁樣嘅一種公道嘅要求。希斯堡慘案，你話球迷嗰 俾假口供，係啦，都要27年後攞翻公道俾你。 但係嗰個都係講緊我哋對一個公道嘅一個要求咁樣，即係其實就係咁樣嘅，就唔代表咧就係話即係對於。即係有一種嘅民族嘅情結，更加亦都唔係講緊話係咪有冇一個責任嘅問題，即係我冇責任去理呢啲嘢啊，啲嘢唔關我事啊，呢啲係即係我要同呢個國家切割佢嘅嘢，所有嘢發生唔關我事。Fine 係有好多嘢我都唔係好想理佢，老實講。 即係你即係大陸嗰啲嘢，但係一來第一個現實就係你嘅嘢，大陸嘅嘢真係影響到我啊嘛，係 嘛， 真係影響到我大佬， 歸咗啊嘛大佬， 係啊，真係回歸咗喎。咁跟住有好多人落嚟咁樣，佢嘅自由行啊，佢嗰啲咁樣去搶奶粉啊，成日即係影響到我。 即 係 佢嚟到嘅言行舉止，即係甚至乎佢搶命啲，譬如嚟同佢一樣嘅思想嘅做法嘢方法，呢個機構高層係嗰啲喺度搶命啲，譬如嚟啲都係好。 呢個係第一，即係你真係影響到我。第二就係話，喂，我都係對於嗰種公道嘅追求啫嘛。所以不是说出于一个我都有责任要帮他们去平反或者怎样，我可以 不是说做烈士，不是做这些 事，不是做这些事，也都不是说好了，至于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即部分年轻人就觉得，唉，建设民主中国这个这么遥不可及的事，唉，我们不要搞住了，我们搞了即香港顾掂自己先啦，这样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即係顧念自己先都 係。但係而家我覺得就係而家問題，因為成日講話香港係 under 大陸，你唔搞啲大陸先搞到香港 其實就係 邏輯，我覺得就係你搞到老細先嘛，大佬，你搞唔靚捧係。我所以覺得係呢啲嘅思想係有少少。 但係即係啦， 邏輯上有啲唔係好純粹。 雖然我係不能，即係當然啦，即係香港人。即自己的民主香港都未搞得掂，更何況要搞呢、這個即建設民主中國添咧？咁但個邏輯上就係、是，喂，如果佢有民主，佢係一個正常嘅民主國家，唔使咁煩啦， 就係咯，有民主咗 啦，即係啦，即係呢一個只係即可能其實係一個 FF， 咁但係。即係咪一個唔嗌得嘅口號咧？我覺得就唔係咯，或者係咪即係我哋冇責任去建設呢個民主中國？啱、你講冇有冇去到一個責任呢個位置？冇人話得你錯咁，真係冇責任。好多嘢好多嘢冇責任㗎，你冇責任去養你嘅父母㗎，係啊， 都冇責任出嚟要 照呢、這個固然啦，但係即係你都冇責任去確保你有你哋嘅父母係即係豐衣足食㗎。其實如果你講到責任，你可以話係冇㗎喎，係咪啊？即係我淨係要最緊要照顧我自己嘅啫，人即係正所謂啊！人不為己，天诛地滅咁樣，咁你唔好需要為任何身邊嘅人去又負任何責任添。如果咁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真係責任責任嘅問題，而作為一個人啊，你作為一個人，你行事嘅動機或者所謂你嘅 motivation 唔係淨係出於責任咁簡單噶嘛，你有好多其他嘅嘢噶嘛，出於你嘅需要，出於你對於一啲可能一啲高層次啲嘅。嘅一啲追求，呢啲就係人同埋動物嘅分別。 冇錯，都唔係機器，唔係一個 program 寫咗 係 咁。 係啦，動物就係即係出於好啲生理需要，又或者可能因為呢個生理需要所衍生嘅一啲所謂責任啦嚇。係 啦， 咁但係人唔係淨係咁樣啊嘛，人唔係純粹係一啲動物， 所以有智慧有思想。 係啦，尤其是當你一個人，尤其是個社會發展到一個咁樣嘅階段嘅時候，其實你係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比物質更高的一啲嘅追求噶嘛，咁而對於一個公道嘅一個追求咧，亦都係一個或者係其實有一個社群嘅一個更好嘅一個生活，呢一啲咁樣你為他人即係、就是、一種為他利他主義嘅嘢咧，其實可能係一啲即係人嘅一啲對於即係係啦，一啲高層少少嘅需求係會有噶嘛。咁我都係呢一樣嘢咯，就唔係純粹係即係我有冇即係責任，去即係建唔建設民主中國嗰啲嘢。 如果純粹將佢變咗種責任，就變咗其實變咗好似好多規，仲好似共產黨好多責任分好曬咁咪解決咗。但唔係咁，人就係唔係咁啦，因為係咁簡單。講到人嘅社會福社會結構，成個地球結構就簡單啦。社會結構唔係啊嘛，你人啊嘛，我就聽一首歌先啦。 胸に 剛聽過這首歌就叫做 After the Rain， 就來自日本組合 Complex 的一首關之首歌，真的是關於六四而寫的。那 Complex 是一個二人組合，就只是日本由90年代尾，不是，初來是80年代尾出過兩張唱碟，一個很短暫的一個組合，就是由吉他手吉他手布袋仁太和吉川晃司組成的。吉川晃司香港很多人對他認識，就是他有首 Monica 就是張國榮改編了的，經過了幾十年都仍然對謝有全有這個印象，因為他後來雖然是一個偶像派歌手出身，但後來就演變了是一個唱作歌手，很實力派，很實力派， 香港都兩種而已，香港就是偶像， 日本人不是，就是一個唱作歌手。他跟布袋仁太當時就因為布袋仁太是一個很出色的吉他手，其實吉川晃司是一個很厲害唱歌唱得很好的一個主音歌手，就以一個吉他加一個主音組成一個 特別的組合， 真 的這首歌就是為 很 complex， 很 complex 咁就大約係只係生存咗兩年，大家創作上有啲不咬完就拆咗火。咁呢首歌就係佢哋第二張大碟時候寫嘅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叫 After the Rain， 一個副題就叫做豬色嘅 China。咁豬即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個豬即係講紅色，紅色嘅一個陶瓷嘅 China 嘅陶瓷。其實即係講染換咗紅色血嘅中國咁解。就係咁啊，歌詞有講，即係譬如話你話咗。 好有，即係你好有勇氣喺人群之中衝出去，乜做咗好多偉大嘅事。所以跟住即係發生一次之後咧，就大家就即係要帶住呢個好似俾呢個走狗咁樣嘅面孔而生活，仲係冇咗自由，冇咗笑容，好似一隻狗咁樣去咁生活落去。即係條街就俾雨洗嘅之後咧，太陽亦都會照射翻落。即係佢咁樣隱喻咗講咗天安門事件嘅。咁啊，都其實天安門事件之後，其實好多好多音樂人不斷成日都有為呢件事寫咗好多歌出嚟嘅。咁啊，呢即係呢隊樂隊其實喺本嚟講就好令佢經典，因為佢哋即係喺九零年拆咗火，但係到咗3.11地震之後，跟住我先覺得我哋要為做翻啲嘢，就走去揾布蘭泰，不如我哋咪重組啦。大家冇諗過你可以重組到嘛？大家反一面，咁啊為咗籌款就重組翻啦。咁之乎跟住我先走咗災區幫手度擔泥啊，去做好多災工作。即大家佢好多時對藝人就係停留喺可能30年前嗰啲好 hit 嘅歌改編咗，但係啲冇再深究呢啲歌手啦。咁因為我其實我對89學運即民運啦，民運嗰種感覺都強啲，因為當時啱入行冇幾耐 ，TVB 做緊一個。做緊編劇，咁我哋講住嗰段時間負責緊一個好有趣嘅一啲嘅遊戲節目嚟嘅，但係即係去到5月尾嗰幾個禮拜，大家做嘅時候發覺已經感到嘅氣氛好唔對路，大家每日喺譬如嗰晚可能要錄影嘅，咁大家已經係不斷望住電視機，咁同嗰陣無線係新聞都有不斷 update 北京嘅情況，咁後來咁即係啲。亦都有啲參賽者嚟玩，亦都大家覺得喂都冇嗰個心情去玩嘅節目，公司就喂唔適合錄呢個節目啦，停咗冇錄啦，停咗咁大家變咗就喺個藝員室就留意電視啦，跟住冇幾耐就話喂要搞呢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啦，咁啊召集曬唔同嘅人去做啦咁樣。當時我哋啲比較新入行嘅就覺得公司當然冇位怕嘅啦，但我哋當日都自己喂好自發性去到現場幫手諗明諮詢，即係大家其實好有熱血咁知道啲事唔係公司壓力，唔係一種工作啊！大家覺得搞咁大型嘅活動咧，其實需要好多人手喎。我記得我唔記得我去做啲乜，可能係幫手馬飯啊嘛，即係大家要出翻力去做呢樣嘢，同埋覺得當時無線嘅感覺就當時覺得哇！即係喎，大家當時個心情已經唔係去做啲 entertaining 嘅嘢，大家 feel 到有件好大事會發生。喂，唔適合做啲嘢，停咗佢。咁呢個好，但相信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咧，無線即係喂搞啲節目， 再搞多兩個添 大嘢嚟大 work 咗個視線， 整多兩個呢啲遊戲節目， 所以我就覺得 即刻揾阿曾志偉，曾志偉唔夠咧，係啦，整叫馬叻， 有幾 entertaining 啊？ 係啦，再唔夠就再揾埋唔知邊個咁樣， 揾得就揾啦， 係啦，揾得就揾。 即係我叫做。不可以用話有幸啦，咁即係生存咗喺即係經歷嗰個大時代嘅事件，我都置身即係當然我唔係話喺北京現場啦，但係置身其中，你 feel 到當日大家種熱血嗰種對公司嗰種關心，嗰種憂慮，即係我就有身同感受，我即係都有參與過一啲嘅工作，即係大家覺得電視台，大家真係冇心機去做工嘅，即係不斷睇住電視點樣點樣點樣，大家都個氣氛好凝重嘅。 係你講起呢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咧，又真係令我諗起兩樣嘢，突然間即係我覺得又真係冥冥中即係有啲嘢嘅。第一就係即係今日我又咁啱巧我去，其實嗰陣唔覺我晏晝咪頭先同你講晏晝去咗馬會食飯兼開會咁樣嘅。咁嗰度就係其實望住即係嗰個中間嗰大笪草地咁樣嘅。 就喺度做咗個演出 嘅，食飯嗰陣其實都冇留意都冇特別醒起呢樣嘢。咁但係咁講起咧，就係係喎，即係嗰個我今日晏晝食飯望住嗰個位置，就係、是、當年呢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做嗰個地方。咁即係 當時大家就係譬如話， 即係無端端27年後，我又去即係 revisit 翻呢一個地方。 馬會係喂毫不考慮即刻借個場地出嚟啦。咁當時仲有麗的啊，唔係亞視啦，無線，即係好多唔同嘅全部都即刻喂。停曬嘢，大家就一窩蜂擁埋去做， 係 即幾日間籌備，就唔用。大家嗰種力量其實係好強大去做。 即係我諗嗰個點解話即係呢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即係點樣點解話係喺香港嘅一個即係政治嘅啟蒙咧，就係其實。即係我諗喺呢件事之前，有好多香港人都係對於政治或者對於社會事好冷感。 我都係嗰出都係入行冇幾耐，都係我都諗咁，即係仲係出糧就買唱片，即係冇乜諗。但係即係打當我 feel 到咦，點解有啲嘢覺得咦，諗住生活喺香港好安定，乜嘢發生咁咁啊？咦，唔係喎，好。覺得好恐懼個感覺。 係啊，而我之前就係一個即係我89年就 year two 啦，啱啱步入 year two 啦。咁之前都係 year one 讀法律系，咁都係諗住即係啊咁去大學讀法律，咁第時做律師啦咁樣。再之前就係即係你講嗰啲啦，即係中學時代咁樣都係掛住想即係考好 A level， 考好會考咁樣，跟住就係可能。有啲錢剩嘅，咁就可能買下唱片啊，或者係朋友去即係整隻唱碟，跟住走去租隻碟，跟住就帶嗰啲咁樣。 咁係啦，咁當時即係冇乜呢啲咁嘅意識嘅，但係其實對於好多即係當其時，我係見到嗰種即係真係眾志啦，即係眾志成城，好快咁樣即係好多嘅藝人啊，好多唔同嘅傳媒啊，可以加埋馬會啊，甚至 市民啊，見到好多當時我有一個印象咧，好多貨車車好多物資去到俾人嘅， 冇錯，唔係一般。你諗下，即係我哋自己做開即係 production 嗰啲，你要搞一個演唱會係幾多嘅人力物力，同埋需要幾多時間去籌備。而當時係講緊砰一聲幾日間咁樣就可以， 幾日嘅成件事又話吹緊要幾日間嘅啫嘛。 你可以即係搞到咁多，你諗下即係你話 Tom Lee 也好乜鬼都好啦，即係嗰啲即係器材點樣去租出嚟喺馬會呢個地方搞一壇個搭台台燈聲。搞咁大壇嘢，仲要後面佢嗰個馬會 display 有一啲嘢係一路碌住，邊啲籌款嗰啲咁嘅嘢。你話如果你正常要搞一個咁嘅嘢，我估你起碼要籌備半年， 最 起碼隨時係講緊一年添，甚至乎，但係即係當你揾人嗰度好順利，半年都至少 最少半年 㗎，最少半年。但係佢嗰陣時係真係眾志成城嗰種幾日，即係見到嗰陣時嗰種嘅社會氣氛係真係俾呢件事 唔會計較，唔會同你講話唔係我未入紙會三日先啦，冇人再講任何嗰陣時冇嘢， 又唔會諗乜嘢派別，又唔會話驚呢個得罪共產黨，唔會有呢啲嘢嘅。當其時， 大家要做呢樣嘢， 係啦，即係甚至乎連大公報都開天窗， 係 啦，痛心疾首咁樣，即係見到其實嗰陣時咧，即係因為一路都有好多即係朋友或者屋企人都會講起呢、這、一個即係六四事件啦，即係近期都會講翻最比較翻究竟嗰個社會氣氛咧，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咧，當時嗰個社會氣氛係比而家係更有希望嘅。即係嗰陣時係你見到大家真係會香港人一條心 係啦。 而你喺嗰個環境，你咪見到即係香港人嗰種嘅身份係乜嘢咯？乜嘢為之香港人咯？就係話係啦，可以會因為呢一件事，因為呢、這、一個當時更加冇呢一個愛國嗰樣嘢添啦。香港人對嗰陣時即係翻大陸最多都係哦，你作為一個親戚，你帶啲計數機入去，帶啲乜嘢物資入去。是最多是咁樣叫探親嘅啫，係啦。 會券醒啲俾你。 你係唔會有嗰種即係，如果你咁樣計，當時嘅人更加唔會有嗰種叫即係愛國嘅或者民族主義去關心呢件事，純粹出於一種人道正常人。 加上當時資訊咁唔發達，大家都 feel 到係要做嘢。 砰一聲，幾日間可以搞到嚿咁大壇嘅成個香港，我哋見到好多唔即係頭先講話好多車去車物資去咁樣，又或者係好多的士二載啲學生去遊行。落大雨，百萬人大遊行，我最記得噶啦。落大雨嗰日，我揼即直情喺呢個跑馬地，喺呢一個係啦，係跑馬地附近嗰度，直情塞住咗，停咗喺度。落大雨係咁淋到濕曬。 啱啱入咗行做嘢，已唔好諗工商嘛，嗌我做嘢唔關工作事，就係到時就去咗會場度，有咩見咩就幫手做一班年輕人。 冇錯， 即係講熱血感係。 係啦，即係你反而係見到嗰陣時真係有一種咁樣嘅。香港的身份就是这样去构成 的大家都会是因为一件事大家走在一起，这就是香港精神，就不是说即现在反而调回转，就是我们要否定这种香港精神，当时那些就是叫爱国，爱国呢就不关我事了，真的很奇怪，调回转完全是错逻辑， 错了，即係最可惜就可能有啲年輕人佢當日冇經歷過嗰個事，即係我哋叫經歷自身嗰個其中，佢有咁強烈嘅感覺。 而你今日見到即係話大家分黨分派，覺得你即係去維園就乜交大中華交，你唔去先至為止係本土咁樣問嗰種咁樣嘅社會嘅撕裂咧，即係我覺得反而係更加冇，比起當年係更加冇希望。 冇希望，同埋我成日 好灰嘅， 我灰一樣，同埋大家已經將六四呢樣嘢咧變咗做一種消費品。即係你去又點？即係不斷去消費呢樣嘢。其實呢個唔係一樣消費品，亦都唔係頭先我哋講過，唔係話要平反。 嗯。 即係某程度係一件兇案嚟嘅，一件兇案你要查清咗真相，而唔好再攞嚟消費，即係不斷消費呢個消費品就冇意思。 你消費可以有兩個層面，或者係抽水，即係甚至乎你鬧佢嚟去令到你自己突出。譬如今日有一位朋友，唔開名啦，不過都知㗎啦，一位即係年輕嘅一啲冒起嘅新星咁樣講話。我悼念梅艷芳的方式有很多種的，譬如說聽那些歌啊，看那些戲啊，成啊，不過我就不會捐錢給梅媽，給她生活，這樣即是比喻，我不會捐錢給支聯會，我去悼念六四或者怎樣，不過我不會捐錢給支聯會，即是會這樣咯，現在是 即是給消費品，即是互相是抽水消費，不論是你支持和反對，不斷的人拿來，很慘，即是你覺得是不斷好像每年將六四拿來 抽水抽水消費消費完咗。而我哋因為經歷過事，呢件事唔係一件攞嚟抽水，一件攞嚟消費事，一件即係一件血案嚟嘅。 血案，血案。即係但係，所以我對我嚟講，嗰啲人講乜嘢我都即係我都係會照佢為軟㗎。你吹咩？即係但係即係你話你，但係你唔好屈，或者應該咁講。你屈我大中華也好，你屈我乜乜 Q 都好，你咪屈咯。即係我唔認，我唔會認嘅。但係即係我亦都 I don't fucking care。我係會去維園六四，我有我去嘅原因，即係呢個燭光晚會，我去悼念，我有我嘅原因。我亦都唔係因為 你講個 台上支聯會上邊嘅節目有幾精彩，佢哋幾咁哭腔，唔關我事。我知我去就係有一個我自己嘅選擇，我去悼念，我希望用嗰個氣氛。 我哋經歷嗰啲件事，有我哋自己嘅睇法或者嘅感覺，係 啦， 我哋自己嘅。用我哋嘅方法去講翻呢樣嘢，唔好將佢變咗做消費品。我真係好煩，我一見到攞啲消費，我就好火滾。呢樣唔係攞係消費嘅一件事嚟噶嘛？ 冇錯。 有没有烟抽的日子？哦， 呢首啦，就系。咩呢一下？ 系啦， 真系一缕青烟， 化咗一缕青烟， 冇错， 飘走咗， 飘走咗。没有烟抽的日子啊，张雨生啦。咁啊，呢首歌本身即系，其实每逢六四我都几乎会播嘅。 本身张雨生，我觉得我好中意音乐人，但 系 真 系 好可惜，佢一发生意外真系， 即 系当时当日当时觉得即系英年早逝，都哇好难过，即系一发生意外咁真系。 同埋即系佢真系一个，即系你听佢声线啊、唱歌啊、成啊，真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即系。即係奇，即係因為一個奇葩嚟。 係啦，嗱，佢浮雕出嚟嘅歌勢都好有水準啦。咁咧，佢自己嘅好，即係寫嘅歌又好聽，同埋佢真係本身係一個有一啲有責任感嘅一個人。 係， 佢好肯發聲講嗰啲有咩好有 message 嘅作品。 呢一首歌就亦都係即係直接係同六四有關嘅，因為即係沒有煙抽的日子，本來就係一首黃丹寫嘅詩嚟嘅，喺六四嘅時候嘅之前咧，即係悼念胡耀邦嘅時候，黃丹寫呢首詩，咁後來即係六四之後。咁黃丹就即係出咗事啦，咁又著草啊，成咁樣啦，後來又俾人拉咗啦，咁又坐監啦咁樣。咁而張雨生咧就攞咗佢呢首詩咧，去即係寫成一個作品，後來送翻俾黃丹嘅咁樣。咁即係佢個本身就係一個， 即係一個好英雄嘅一種感覺，係因為事蹟嘅感覺。 佢即係沒有煙抽嘅意思，即係話佢嗰陣時即係悼念呢個胡耀邦逝世，即係掛住太過專心投身學運啊，黃丹搞到咧，即係唔係搞到，而係喺個過程之中咧，自己。忙到冇食煙，即係佢本來咧都即係一個禮拜都幾包嗰啲嚟啦嚇，咁但係咧喺嗰個時間嗰度咧都忙到即係係啦，連煙都唔記得食啊！ 不過我幾忙都要抽時間，因為講緊要我同首先嗰個 break 咧，令自己個腦停一停，食煙嗰幾分鐘好緊要。 係，咁即係話咧， 主要兩種一種思維嘅啫，一種投入咁 講。我估係啦，即係其實黃丹咧都有食，唔係，而係即係佢係本身一個食煙嘅人，佢可能會即係抽煙對佢都有呢種效果，但係即係可見啊，嗰時嗰種情況係幾咁。幾咁 pack 咧？連你要個腦停一停嘅機會都 唔得， 都唔得，連一個咁嘅 break 嘅時間都冇咁樣咯 嚇。即係而家聽翻呢啲歌，種感覺真係有種好淒涼嘅感覺。即係頭先你正所謂話八九年嗰個年代，就覺得嗰年代其實比較有希望。 係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因為遲啲快啲大時代，好啲大事件嘅衝擊洗禮咧，對於啲年青人後生嘅一代應該有啲啟發性作用。 係， 因為香港等於佔中事件，我十方我覺得應該會對啲人，對啲後生仔應該都好。啟發作或者咁洗禮，但係發覺即係後來有啲失落嘅其實。 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其實對於應該話即係雨傘運動可能係一個佢哋嘅啟蒙啦咁樣，但係個啟蒙咗個啟蒙之後去咗邊個方向咧？其實就係真係佢哋自己嘅一個選擇，或者真係依一個咁樣嘅環境，一個咁樣嘅即係大形勢之下。就會令到可能會有一啲咁樣嘅走向啦，譬如話走向即係港獨嘅諗法啊，或者要即係同中國切割啦。咁同中國切割呢種就不嬲都有㗎啦，即係自從即係可能話城邦論啊嗰類咁樣嘅嘢之後，都會有呢一種咁嘅諗法。咁但係即係而家會令到嗰樣嘢更加趨即係極端啦咁樣。 咁啊，即係人生即係咁唔多，我成日唔想話用好彩，即係但係人生有幾多人可以啱經歷咁大時代嘅轉變，一啲啲啲線經啦。譬如我上一代啲 uncle 喺美國讀書年代就係越戰年代反戰，去參加嗰種示威，即係嗰種嘢對日後好多嘢嘅啟發。即係你唔係咁容易置身都特別喺美國讀書，哇！即係當你反越戰當時嗰種氣氛，好緊要啦。咁即係我哋經歷過八九六四，我哋雖然唔係喺現場。但是香港當時我哋感受到嘅，我哋都覺得我哋其實係出到力或者係做到嘢。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其實理論上我覺得應該係發酵得更好，但係俾我而家目前覺得就係可能未發酵成功定點啦。 我估本身咧，即係我係有少少洗禮，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即係話六四。嗰陣時咧，之前咧，嗰個社會係喺政治上係相對空白嘅， 係啊，空白，大家真係 空白嘅， 揾錢 係啦。咁跟住有呢件事，大家就一齊受啟蒙，去關心起政治，關心起中國，關心起社會事。但係雨傘運動有唔同嘅地方，就係其實咧， 佢嗰、那個即係成個嗰個社會咧，本身就已經唔係咁空白。 咁啊， 其實本身都已經有一種好好好強嘅分化、分裂嘅。即係即使你話就算唔係非建制派都好啦、其實都有好多嘅派，即係呢種分裂都進行咗好多年㗎啦、即係自從即係零八年開始有社民連，跟住一路再即係跟住分裂有各式各樣嘅其他嘢啦，選民力量、人民力量，跟住呢個即係各式各樣嘅嘢，咁跟住慢慢喂衍生到有本土派又城邦咁樣，呢啲嘢已經喺即係雨傘運動之前已經有，咁變咗其實雨傘運動咧反而係催化咗咧，令到呢一啲各種唔同嘅板塊咧係各走更加各走極端嘅，咁所以我估成個社即係同六四嗰陣時嗰個社會環境好唔同， 同埋嗰陣時個國際氣氛都好特好特殊，特殊皮嗰幾年間，跟住後來即係八九年啦，九十年代初，跟住可能又有呢、這個蘇聯嘅解體啦，跟住你東歐好多陣營唔同㗎啦，東西都統一啦，即係嗰時即係個成個世界哇發生好多大事，跟住後來冇幾耐就波斯灣戰爭， 即 係幾耐你置身個感覺咧，即係你覺得全個世界好似同你要 connect 咗，忽然之間嗰幾年之間。 但係而家即係即係而家往後睇翻咧，即係會覺得好似好可惜咁啊！即係中國人真係一個即係被詛咒嘅民族。即係嗰陣時，歐洲會掌握到嗰一個咁嘅形勢，跟住會有一咁嘅發展。頭先講嗰啲，即係真係對於獨裁嘅，即係獨裁嘅倒台啊，或者係即係蘇聯嘅解體啊咁樣。而中國喺嗰一個時刻當下，其實真係最好嘅時機去真係喂你好好去做檢討，跟住真係好好去民主化。跟住你會真係可能即係真係。你話即係有錯嗰啲去負責，你可以從呢一個歷史嘅即係傷口裏邊咧，係可以學到一課。 唔會影響到你日後而家想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嘅嘛？係 啊， 即係更好都唔 可能更快添， 更快。 你成日都喺度講話三十年後即係經濟即係開放改革，而家成為即係幾多嘅經濟體，幾勁幾勁， 攞嚟扯旗。 跟住即係佢就當咗呢種邏輯，就係覺得係必然嘅後果，即係必然。當時如果我唔鎮壓咧。就唔會有呢樣嘢啦，咁樣你又點知？如果你當時唔鎮壓，可能呢個嚟得更快咧，即係呢個第二經濟體嚟得更快添咧，可能第一咗添咧，而家 即係人嘅質素更好咗，都係更理想咗。 係啦，或者你先係成個國家已經 係一個仲財大氣粗嘅強國， 係 啦，覺得嚟有風度啲， 冇錯啦， 你話你冇權講嘢， 係啦，你冇發言權，係啦。即係，唉，即係我咁樣睇翻個轉頭係有啲可惜。 可惜，即係細個嗰年就喺一個世大時代啦，咁轉變。經過二次大戰之後，但係竟然，中國都唔係冇改變嘅，但係係咁樣去變咗咁樣咯。 咁但係喺可惜之中咧，有時都會有一啲嘅得意嘢發生。 係，我哋都要成日都要揾啲時間都要唞下氣。 係，同埋咧，可能係有啲即係可能係一啲好笑頭嚟嘅。咁我覺得真係要呢、這個真係 抽條筋真係 要研究一下。 各位，我係鍾樹根議員，我作為民建聯嘅現任議員。竟然不獲推薦爭取連任，對於眾委會咁嘅決定，我感到非常之遺憾同埋無奈。 是老師也加倍認真，來努力教授語文樹根，逐個甲必須清楚看真，只需一次讀錯笑了，可改寫謝生。而區議會已輸到零分，爺爺話怕又會敗筆要改任，立法會追根坦率最真，照料可以做到議會裡極上紅人，連任樹根得禮意念紅燈，即使中文了得不可挽回自身，在議會中式的英語很流行，文學有，只要去有藝術養分，連入樹根得禮意念紅燈，前途仍是暗，盼有議席和他相襯，若要選必須一早退黨前行，留下了下黨的勢力再奔陣，要被困。 在争论的期间，钟树根指港台经常批评政府不值得再拨发资源， 我的定位都不清晰，你官办电台又不是做官办的电台，你吃碗底饭碗面，你吃碗底饭碗面，你吃碗底饭碗面， 如中对党国可过于生，再难了这样弃掉他太不幸，若要选偏输给张国军，退党走去竞赛，决心要独立离群， 中文了得，不可挽回自杀。在议会中式的英语很流行，文学有，只乌去有艺术养分。连任树根的礼仪念红灯，前途仍是暗，盼有议席和他相争。若要选，必须一早退党前行，留下你怕吹跟政治被牺牲痛在心。 You are being a CEO. You are very passive to get the information from your staff. What are you doing every day? What is your daily work? You are dreaming on your office, or you are not attending at your office? Answer me. 连任树根得那一脸红灯，即使中文了得，不可挽回自身。在议会中式的英语很流行，文学有，只乌去有艺术养分。连任树根得米二脸红灯，前途仍是暗，盼有议席和他相争。若要选，必须一早退党前行，无用怕有高等教导走参选撑树根。 系啊， 黐根就首 系啊，嗰个黐根啊，撑树根啊，呢一首咧系山卡拉最新嘅作品，琴日佢先 send 俾我， 真系好快手啊，真系， 系啊， 快过我哋做歌， 系梗系啦，必然啦，系啊，原曲就系红绿灯啦，咁咧呢个山卡拉填词啦，唱嗰位朋友应该叫号称啊若智子啊，若系呢个即系即系好似嗰个若啊若。枝子咁樣啦嚇，咁啊撐樹根，呢個樹根咧亦都即係頭先嘅首歌一開始咧都已經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樹根嗰、那個即係、就是、 獨白， 係啦，自己嗰個嘅宣言啊， 係啦， 即係講到好似即係哇俾人即係唾棄咁樣，咁都唾棄呢、這個啦， 我出賣我 betrayed， 係啊，我上一屆有第二多票數嘅，俾呢個曾玉成，曾玉成第一，我就第二，有成三萬幾票。 夜市 咁樣，你都即係只係排一條隊，未打嗰場仗已經認咗輸，係啦，已經認輸，係唔應該係咁樣嘅。佢覺得政治一個政黨唔應該係咁樣嘅。咁於是咧就 醒咗， 突然間哇！大家當堂即係將呢個樹根咧由一個人民公敵或者恥笑嘅對象咧，變咗一個人民英雄咁樣啊！ 我都似有恥笑嘅啫，我覺得真係似一恥笑咋。 咁但係因為故事未完啊嘛。 咁啊系，咁呢个玩法嘅， 冇错，即系除咗佢咁样突然间话，即系要即系积极考虑啦，呢个即系独立出选啊，退党就独立出选，即系咧好似佢个口号咁样咧，要本土，跟下一句咧就要独立添啊，而家系，咁但系咧跟住仲有呢个下文，因为今日咧又有新嘢嘅，所以点解话佢系人民英雄咧？就系咧话呢个树根咧。其實佢係將一個其實眾所周知嘅一件事咧，就講出嚟。不過佢以一個局內人身份去講咧，就相當唔同啦。 即係色彩嚇，真係 同埋嗰個可信性啊，即係唔係我哋屈你係嘛？喂，你自己喂你裏邊嘅人， 未 退 而 家未退㗎，唔 開始啊，講錯咗回事。 係啦，即係佢咁樣走出嚟講嘅話咧，呢個民建聯咧就違規。就用票站調查嘅結果嚟配票，因為咧法例上咧就話你當日嘅調票查調票站調查咧就唔可以喺一個即係有結果之前去公布嘅，又或者你即係嗰個公布即係嗰個結果唔係咁樣用法，而佢哋咧就係講出嚟咧就係話咧。咁樣去配票嘅，民建聯用呢一個票站調查佢哋自己嘅票站調查，咁呢個我哋不嬲都知嘅其實，而個每一次嘅選舉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攻略咧，點樣去面對呢一啲咁樣嘅 規則，係啦，應對嘅， 係啦，老虎蟹，你都話我係梗係投咗民建聯啦，咁樣 係啦，成 冇錯啊！我上次都係咁樣嘅， 冇咁講嘅， 即係區議會嘅時候投完票出嚟，嗰個人真係走嚟問我，我梗係投張浩鼎啦。 大家之前玩嘅， 大家之前玩嘅，但系即系由呢个钟树根咁样走出嚟讲咧，咁样咧就真系多咗一分可信性，同埋咧似乎系咧，即系咪可以转，即系有啲污点证人嘅味道啊？ 系啦， 即系会突然间可以变成咗一个污点证人。于是啊，叶国谦咧走出嚟否认，就唔系否认嘅话，佢唔知道，而我不知阿钟树根是谁咁样啦。 但系佢作为党鞭，佢都喺 联 联一个系好核心内围嘅内围嘅咯。大佬細佬都是他大佬不知 道真的即民建聯呢幾日真係行咗咩衰運咧？先嚟就一個鐘樹根，跟住咧，其實琴日隔咗一單譚耀宗咧，就會講， 跟住咧，而家又即係葉國軒咪走出嚟話， 炒肉酸嘅嘢呢啲，當然唔係話咩大大罪大咩，但係話炒肉酸啊，一個大即係香港第一大黨呢啲人嘅行徑。即係呢班你等而家好似阿 Tree Gun 俾人叮出局，咁你又好似反轉主流就係屎，即係屎草潑屎底。係 啦，即係即刻將啲衰嘢爆曬 出 嚟， 即係已經核突到你核突到陣先 啊！人嘅敵人就係我哋嘅朋友啦，咁所以變咗鍾樹根突然間變咗我哋嘅朋友啦。 睇住先啦，我都覺得一個話題笑話。 係咁啊，即管睇下佢點樣啦。 跟住譚耀宗就係割個咩色肉，又咁啊打尖，呢啲係好核突嘅事嘅。得你又唔係本身真係私家醫院啦，你同啲人啲朋友爭呢個位啊嘛。係 啦。 即係有啲人真係病死咪叫佢睇醫生嘅，排政府醫生點解咁嘅？ 即係啦，呢個我都係。 真係嬲爆， 好嬲嘅。即係咧，你政府醫院已經係 割包皮又可以打尖嘅喎。 係啦， 係咪先？即係講粗俗嗰次，唔好意思啊。即係覺得 憤怒嘅。唔粗俗，粗俗過嚟都無謂啦，都唔用咧，過嚟做乜啫？咁但係啦，即係公立醫院已經係咁飽和，即係嗰個醫生嘅壓力係咁大。咁好多人都輪候唔到，即係嗰啲急症室 真係有需要 係 啦， 而你係啦，你有錢有面有即係有財有勢嚇、啊，有頭有面咁樣，你仲走去同人爭，仲要行使特權喎、 啊？你特權翻到啲頂級醫院度割咯，你國家領導人去嗰啲你去得噶嘛？有辦法嘅， 深圳解放醫院嗰啲咁樣， 咪咯， 即係啦，你仲走去同人爭 資源啊，大佬， 仲要係即係打人尖喎、啊，真係。跟住就係仲要唔認喎，第一日初唔認喎，話係即係我都係根據呢、這個即係啊依個醫院嘅安排嘅啫。 講到自己好無辜，醫院 咩啊？ 醫院買你嗌你殮房，你唔去，呢個真係即係呢啲好離譜，呢啲講法啫。咁大個人你唔係僆仔，幾廿歲咁大個人，你再出去認即係話唔好意思，我都即係你出去認，你唔好成日扮無知。 跟住仲要做咗奇異嘅行為啦，即係你喺個手術室裏邊啦，竟然係著住。蝙蝠行嚟行去，跟住又用人哋嗰啲職員嘅通道，即係人哋嗰啲職員通道就係我嚟，喂，真係特別佢哋嘅需要，等佢哋可以即係出入快啲，亦都係可能有啲衞生嘅考慮，消毒嘅考慮，你就可以咧，如入無人之境咁樣將 餐廳自己入廚房度自己落個面食， 呢個我覺得都 OK， 好少少，因為你冇嗰個即係乾淨，冇嗰個消毒嗰個要求啊嘛，但係你醫生醫院裏面有啊嘛，你竟然即係著住你嗰套蝙蝠喺度行出行入。即係完全冇規冇矩， 即係點咪就係一種管理嘅文化。你係做一個大政黨嘅一個領即 係頭 啊， 頭你咁樣仲要係俾人爆出嚟喎？喺人個 Facebook 上嗰個即係醫院管理局 HA Secrets 嗰度咁樣俾人爆出嚟，跟住仲要唔認， 即係咪成套即係特事特辦嗰啲文化咯？ 係啊，就嗰種咧就係話。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建制中人啊，即係上次特首，下次到呢啲即係政黨嘅頭目，甚至乎可能下邊政黨嗰啲嘅即係只係黨員，就係呢一種即係 文化， 呢種行使特權咧係已經慣咗，喺平時已經受過太多嘅優惠啊，太多嘅呢啲咁嘅禮遇咧， 係 咁噶啦， 係 啦， 唔係咩係奶嘅，即係上花係啦。 即係總之好似我走入一間餐廳嗰度，只需要俾咁樣就唔使俾錢， 即 係慣咗。 飛機度我後邊都唔使嘅，啊，行山你行先咁嗰啲咧。 係啦，係啦，入到醫院就可以大搖大擺咁樣，跟住話哇著住便服咁樣走入呢、這個即係手術室咁樣，已經慣咗。即係你見到即係從呢啲咁樣咧，即係踢爆就一呢幾單咁，一單一單咁樣。但係 有啲你唔識， 你耳管就窺炮，你可以知道喂，原來根本就係成件事，成班人都係咁樣噶啦，根本就行使特權慣咗，慣到咧自己都唔覺得有嘢。 覺得有嘢啦，係啦。 亦都覺得咁冇嘢，有咩問題啊？咁樣咁我第一日咪唔認咯，到第二日今日先至嚇叫做嚇。即係為呢啲即係不便，都係只係話 都賴啫嘛，我唔知自己醫院安排嘅，係啦。 所以即係如果引起不便， 係啦， 先至致歉啫喎，就唔係話承認自己做過嗰啲嘢。係 啦，即係等於我特首話齋啲嘢，機管局安排，等於佢話我醫院安排我嘅，唔關我事嘅。 係，即係唔即係行使特權慣咗，跟住衰咗唔認錯。係 啦。 有錯不用負責，這個就是現在 要射給側跟 一 人， 是的， 即幫你一人來背落大大鑊，即無端做衰當好心的話，帶你去優先割樓那個 你已經好在有這個伊麗莎白醫院肯走出來指證，伊麗莎白醫院他後來認了嘛，自己走出來昨天認了就說真的有這些事發生， 而且 覺得是不恰當，是需要調查的， 好 在他認 了， 如果如果佢行嗰種即係行使特權嘅方法，有少少似好似機管局嗰種，走出嚟話出聲明冇事啊，冇嘢冇違規的話咧， 咁啊過骨噶啦。 係啊， 如果伊利沙伯醫院走出嚟講，哇喂冇嘢啊，呢啲係即係正常嘅， 正常嘅正常， 冇違反呢啲守則，冇違反呢啲安全或者消毒嘅檢查嘅需要的話。咁啊，譚建中冇嘢噶啦，佢唔使道歉 啦。公公唔使出嚟。 你估佢好想道歉啊？你估佢？你估真系佢真系真心去 硬食嗰啲硬道嘅？ 硬食系因為伊利沙伯醫院走出嚟做咗個聲明啫嘛。 你焗要出嚟，所以 佢焗住啫嘛。係啊，但係我頭先講啦，就係話即係嗰幾樣嘢啦，行使特權係 啊， 有錯唔認。 一種作風嚟 嘅係。係啦，跟住就算有錯。知道衰咗都唔使負責，呢個咧就係即係香港嗰種咁嘅權貴嘅文化，就係、是、咁樣噶啦。即係上次 呢幾年 係 越嚟越濃烈嘅， 尤其是梁振英上任咁耐咯，呢四年咯。 總之都係大事小事都有啊。 即係其實咧，可能不嬲呢啲事咧，都可能有發生過下，好間歇性地。 係啦， 又或者咧。有些人見到以為有人這樣做我都很想做， 以前的人可能低調一點都不 是，又或者是低調 的 但是喂，哇，你整個梁振英這麼大大搖大擺這樣做，這麼大枝這樣做，這麼明張目膽這樣做，沒有事的，喂，那我當然做 了，作為第一大黨黨魁為什麼不行，一樣的，覺得on scale做下 去，大的是這樣，冇事嘅，安然無恙嘅，喂，咁我梗係做啦，有着數，即係有食唔食就最大惡極啊嘛，對呢啲人嚟講， 即係文青啲嘅就係精彩啲嘅， 真係精彩。咁所以咧，跟住呢首歌咧，都要其實係同呢個 校歌 阿樹根嘅名句有關嘅，咁啊真係要聽聽。 Like shackles on my heart, chains around my feet. I bought your dirty lies. They got the best of me. Let everything you've stolen haunt you in your dreams.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Your face is made of gold. There's honey on your lips, but venom in your heart. You promised me the world, but you only make me bleed.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There's a Aim on you 啦，名句啦， Aim on you， 系咁啊，唱嗰位歌手咧叫 Jacob Whitesides 啦，一个其实好年轻嘅，即系一个创作歌手，美国嘅。十八歲嘅啫，但佢把聲真係一啲都唔似，佢都聽以為係 啊，好滄桑 咁樣，可能細個俾人搞多啊， 未 必捱 喎。 總之係 喺外國細狗難講 咁係，咁係即係成長係可能又比較 好 tough 啊， 好 tough 好 tough 係啦。Jacob Whitesides 一個即係年輕冒起嘅一個歌手啦，創作歌手啊。咁啊 ，Shame on you 啦，咁亦都即係佢個曲風都唔係太過即係嗰啲美國後生仔 唔知咩，即係美國唔玩呢啲嘅。 係喎， 佢算係咁美國可能呢啲算係擺落 alternative rock 嗰類嘅。 係啦，係啦， 即係美國一反而唔係好佢哋好嗰只定係 alternative 嗰邊嘅。 咁就總之係即係一種好滄桑嘅感覺。咁但係 Shame on you 咧，我頭先即係講翻即係嗱，殘月中嗰個事件係一樣啦，即係阿 Trigun 亦都爆出嚟啦。係 啦， 即係譬如話係呢一個即係民建聯中票嗰樣嘢，咁即係佢究竟會唔會成為一個污點證人，或者即係其實係咪有需要一啲法律嘅嘢需要跟進咧咁樣而？他又肯不肯去作證呢？如果肯的話，其實喂真的可能有理據的，因為真的犯一法的嘛，只不過以前是沒有人 去 證實的嘛，但 是喂現在大大個鍾樹根樣站出來，是不是好像都是當年林夢紅那樣那支樣突然間反轉槍頭， 所以說那個派別的人即那個人真的這樣一處就反轉就整副屎出來的， 但是這一下也可能是一個即是賺錢之道來的，是即是當他這樣說的時候這樣即 是不是可能會有一條財路，或者一些收入都不定啦。 其實世界很難估計的， 咁啊係好難估計嘅。但是我覺得更有一樣嘢咧，更加係 shame on 嘅咧，就是七警。 係啦， 唉，這個真係咧，真係興到火屎。這個咧又係有違常識嘅，即係當我哋大家都即係睇過一啲新聞片啦。佢即係見到，喂，即係我哋嘅眼，即係雖則係睇電視啫，但係見到即係好清楚係咁樣嘅時候。而家即係佢哋即係出庭啦，咁樣就唔認咯，死唔認就話咁呢個正常嘅做法啦，或者我估即係作為辯，即係去幫佢辯護嘅時候， 係咪個 tactics 都係 個 tactics 都係咁噶啦？即係叫做玩 identification 啊，所謂 即係緊有個同啲標方法打㗎。 而家係嘅，即係啦，即係話我即係。即係咧，佢唔認嘅時候咧，將嗰個咧舉證嘅責任咧就 put 咗喺控方嗰度，由個控方咧去證明呢啲人就係片中人。 係啦， 因為如果佢認咗咁唔使搞啦嚇，但係佢唔認咧就要將嗰個即係舉證責任咧去咗控方，但係控方咧要佢去即係去證實嗰啲人。即係嗰七個被告是片中人咧，相對是難啲嘅，係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必然的策略嚟㗎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按嗰啲人本身咯，即係網上都有啲文章都有講㗎啦。作為一個警察啊，即係所謂啊，憑好氣硬漢子咁樣。但係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即係你其實你係有冇做，你有冇做呢件事，心知肚明啦，你自己都好清楚啦。咁如果唔係，都唔會拉你啦。 就係 啦。即係應該咁講，我可能講呢種係好唔負責任嘅，或者係可能好白痴嘅，即係好多冤案都可能係因為咁樣有我呢種咁嘅言論所以發生。咁但係即係我哋睇到，即係我哋所睇到嘅嘢， 睇到 報紙 係啦， 幾個傳媒都認到，喂，應該係呢堆人啦啩。 係咯。 咁而你去唔認咧，咁其實係真係相當核突，亦都我覺得真係。真係好 shameful 咯！ 即係你玩特技片咩？裏邊嗰啲唔係我嚟嘅， 係 你睇我唔得眼，就睇我唔到。即係你估有啲個天眼通咩？一定 要即係咧呢一種咧就係話，即係成個制度之崩壞咧。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啦，即係有外用特權啦，有錯唔認啊，呢個係呢種啦。咁跟住即係就算衰咗都唔使負責，呢個係一種啦。咁有錯唔認咧，就其實真係係一種好普遍。 同埋我哋之前都講一啲管理文化嘅，總之未顯身，譬如話城大冧咗個天花啦，你嗰個中環究竟算成部冧啊？你即係諗下，你後來咧你有一日你成日過嗰條橋都驚冧，係咪管理係咪管理文化？在建築上大家真的可以這麼求其，你真的哇！又講個墳落埋冇砸死人，冇砸傷人，就係萬幸嘅。 兩次都係咁樣， 好好彩，真係好彩，少少彩， 仲有少少運數未用。 真係好彩，呢啲真係隨時你唔知有冇人砸到眼裏面又唔定，即係其實而家你心寒，我覺得。 喂，你見到嗰個畫面，咪等於好似嗰啲地震嗰啲畫面，台灣地震，或者係呢一個311嗰啲咁樣，都係一退換。 即係大家其實 OK， 你 跟住有人喺度搜索。 即係你要你所謂你要我覺得要改建，問題就係可能你係咪要加你要做出啲所有啲保護嘅措施整咗先？係咪大家即係咁求其？或者係咪要慳錢定點？即係我唔係要建築，我唔知道。但係即係你覺得啲事件唔可以成日就單一事件，乜你放喺短期就兩單，都我覺得其實你大家要有咁思維 aware， 係咪其實大家做呢啲嘢時候係咪啲步驟上同以前冇跟得咁細緻咧？係咪？管理上有啲咩問題出現咗咧？唔好下下都話呢啲單事件，乜嘢都單事件啫。 係， 我覺得唔。 喂，你諗下，當你、那個、 危機感就係你要自己發生一啲事去 plan 去防止有冇發生啊嘛。 唔係，頭先講就係話，當你嗰個成個權貴或者嗰種管治 個文化 嘅人嗰種文化，就係頭先講啊，有特權係 啦，咁 跟住有錯唔認，衰咗唔使負責， 唔使卸。 咁嘅時候，喂。本來點解會有呢啲即係依頭先講呢三樣嘢？點解會有特權唔敢用盡咧？點解有錯一定要認咧？點解衰咗會有嘢負責咧？就係、是、有一啲有效嘅制衡嘅制度嘛。你不論呢一個可能係喺個制度裏邊嘅一啲嘅可能即係設有一啲即係監察嘅機制啦，又或者係你因為有一個有效嘅立法會，呢、個立法會係需要行政機關係向佢負責嘅， 就算唔一定係法律上， 或者 道德上你都會覺得喂，我唔係應該咁做啊嘛。 冇錯啦，但係而家咧所有嘢三樣都冇，立法會廢嘅，司法機關就俾呢一個即係。俾呢一個律政署咧，我哋濫用， 利用咗佢 一 個工具，我 嚟做一個即係政治打壓嘅工具，道德上更加崩壞，因為有一個叫梁振英呢個人叫做即係嚇，做壞榜樣，做壞手勢。當你冇曬 爆出嚟就冇事啫，頂就頂，係啦。 當你冇曬呢啲嘅制衡嘅時候， 咪諗， 咁咪。有特權會用到盡咯，有錯會唔認咯，跟住衰咗可以唔使負責咯。咁當你冇曬啲制衡嘅時候，喂，咁我平時好多做開嘅嘢，喂，咁可能即係平時你要檢查嗰啲牆啊、成啊，有好曬嘅一套嘅，有一個嘅程序嘅。以前你會真係驚有呢啲，因為有啲制衡嘅制度，你驚佢哋會賴 嘢， 衰咗你要負責，所以你會真係做到足。但係當你而家發覺，喂，你冇曬呢啲嘢嘅時候，你冇曬啲制衡。你衰咗係唔使負責嘅，有錯你都可以唔認嘅，可以揾條細嘅頂嘅。係啊，咁我梗係喂懶得就懶啦，即係或者唔係特登，而係好人性、好正常嘅，即係話有啲嘢 係邏輯嘅偏差。 係啦，即係我有啲嘢我唔做到咁足，或者哎呀咁啱今日我又要趕住翻去湊仔成， 你幫我睇睇，係 啦， 幫 我 理啦， 或者做少樣嘢。 得啦，啲平時點會諗啊香港嘅？係 啦，咁其實喂呢啲都逐少逐少嘅時候咧，喂 就 可能。就鋪下咗好多呢啲咁樣嘅炸彈喺度啦，唔知幾時爆嘅。所以我講嗰話，即係有時驚行下青馬橋，揸車會唔會得冧橋咧？我初初都即係以為講下，但係其實越講越真嘅。 嗱， 即 係等 於 早兩日就話港鐵就話試嗰個新嗰個收費系統，佢 suppose 就係應該係所謂大家即係休息個時間用嘅，點知就話嗰招唔知 set 錯咗乜嘢，點知仲扣錯咗人錢，咁嘅嘢。當你試車時，你會唔會 set 完之後你唔記得搞翻嗰個系統，你仲覺得會撞嘅咧？係，即係呢啲物，即係講講就係咯。以前大家諗住會發生，我哋試出嚟試新嘅系統，佢有咁咪而家話唔知夜晚會試嘅隻新車噶嘛？係，但係試完之後會改翻個 system， 咁啱會唔記得改？ 係啊， 咁賴嘢。 即係有時嗰啲搭地鐵都係驚㗎，因為你成日都有故障嗰啲信號系統咁樣。但係即係個信號系統 停得好 彩啫， 會停 係啦， 驚 set 錯得唔停 係啦，會唔會有事嘅咧？即係會唔會因為一啲人為嘅錯誤而賴嘢咧？ 你幾奇特幾冇諗過吧？都係個禮拜都有一單喎，你即係成個天花冧落嚟，大學嘅天花冧落嚟啊！ 喂，之前 竟然成埲牆冧落嚟啊！大佬， 數次嘅即係數唔清有幾多次無端路陷啦， 係咯， 大家有冇印象？ 係啦，係啦，係 啦， 一落大雨 係啦， 你以為嗰次喺入面行過添？ 係啦， 成個包啲成車跌落㗎嘛喺尖沙咀嗰條唔知咩路係啦。 地下有個窿，你望到入去好大啊！個窿望到下邊嘅， 一突哥斯拉就以為被人合衣走過。 係啦，經常可以發生呢啲咁嘅事嘅喎。 有咩唔可能發生？即係香港任何嘢都可能冇嘢唔可能嘅。 係啦，而家變咗。 而家邏輯去推斷咧，你預咗咩都有可能發生㗎啦。 同埋即係只會越嚟越多，即係唔係話喺度即係危言聳聽？ 唔係危言聳聽，你嗰啲事實一眼睇到冇乜聳聽。 而係有根有據啊嘛！你見到成個嗰個制度係嗰種嘅崩壞，係會令到人。那種的惰性那種的黑暗面是會流是就是流到出來 的 我做少一點我節省一點功夫我做什麼那麼辛苦啫跟住我亦都冇得 其實得過且過那種文化 咯跟住又或者我是即係我冇得升的升到盡都是這樣的啫但是再加上仲有時你會見到喂你的阿頭是廢的 咁你都係喂，你都唔會有好大 incentive 做好你份嘢啦。 即係譬如水事件咁講出，就因為咗哦慳錢同埋快用嗰啲含元宵，呢就一種唔負責任啊！諗啊飲壞人咁啊，因為嗰度唔理佢出嚟飲壞你嘅事，都唔踢爆好事。 以往 有啲思維啊， 你以往你會諗住即係啊勤勤懇懇做好自己份工，做好自己嘅職責，甚至乎可能博好表現，你會上到去譬如話一個即係局長級，即係當時冇局長啦。我當回歸之前，你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位置，你可以即係做到阿 head。但係而家冇，而家因為呢個高官問責制。但係甚至乎嗰啲問責高官咧係廢如吳克儉呢啲咁樣嘅人都可以做到嘅。咁喂，你喺下邊嘅你會咁講咯？我咁勤懇做乜嘢 啊？ 把陀啊！我搏唔到嘅，我搏到盡我都唔會去到嗰個位嘅。跟住仲要嗰個位置要係呢啲咁樣嘅柴仔啊，或者點樣咁廢嘅都做到嘅，我就做唔到啦。咁我不如喂我做少啲，翻去坐下仔玩下動物。 即係五點放工，我四點九喺電話洗手間先搭只五點就放工嗰啲。 即係我唔係話啲公務員一定係咁，但係喂你好邏輯推斷，當你個制度係咁樣嘅時候咧，你一個人普通嘅惰性，你黑暗面好容易就走出嚟㗎。 主要 係 你講道德，如果你有個道德，你都唔會攞含住佢就燒啦，大佬。即係咁，你等於你喺內地喂大佬嗰啲地溝油，其實 乜都可以俾啲人食。 即係道德呢種咁嘅文化， 鞋底可以我嚟整呢一個咩嘅？整呢個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嘅，或者攞啲幾年哇好環保 recycle 嘅月餅盒不斷休眠休眠，即係呢啲就係一種文化，就染咗嚟香港，好似大家都認同一種啊，係喎，係一種係 喎，可以咁個 文化， 係啊， 先至會有呢啲問題，先至咁多嘢冧落嚟啫嘛，大佬。 係啊，所以咧，最後呢首歌咧，就真係講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嘅，就係呢一種咁樣不斷即係崩壞嘅情況。 冇錯。 首歌叫 Decay 啊，咁咧樂隊叫 Ride 啦，係舊嘅樂隊嚟嘅喎，英國樂隊1990年嘅作品嚟嘅。 曲風都似係，一聽就知英國嚟嘅，嗰種嗰陣才啦。 係啦，咁啊真係係嗰段時間嘅，雖然應該係同六四無關嘅，佢對 band 就即係88年成立，呢首歌就99年即係出嘅第一隻碟啊。咁啊，即係佢呢一種咧，就係專係玩嗰啲即係 distortion 吉他嗰啲咁嘅聲嘅牆啊，所謂即係力牆嗰個牆啦，即係嗰種 sound wall 啦，咁同埋即係勁 distortion 啊啲，即係有種即係正常嚟講咧，就係話嗰啲可能唔係咁著重嗰個 vocal 清楚嘅，咁但係佢呢首歌又幾清楚嘅 vocal 又，但係就玩好多呢啲sound effect啦，製造一種譬如最尾即係好多 distortion、好多 delay 啊、好多 feedback 啊呢一類。 因為英國。即係英式搖滾一種好有特別嘅風味，佢咁隨啊聞到有。 佢哋有個名嘅，即係有啲雜誌嗰陣時咧叫呢一種咧叫 shoegazing 啊，聽過。係 啦 ，shoegazing 嘅一種嘅，即係話班友咧就成 Q 日咧就掛住，即係搞 effect 啊嘛，咁成日耷低頭咁就望住對鞋咁樣，係啦，頭耷耷。係 啦， 呢一種嘅一種嘅玩法，所以叫做即係佢呢種特色咧，所衍生出嚟嗰種聲咧就似係呢一種。 嗰陣隨啊， 係啦。 而家香港就冇咗，就係英國嗰陣隨啦。 係啦，而家就變咗就係即係外形惡相嗰陣隨啦。呢首歌叫 Decay 啦，即係嗰種即係腐壞啊，一路咁樣變壞咁樣啦。咁我哋頭先最初咧節目嘅最初時候咧都有講黃毅呢單嘢啦，即係講佢點樣財大氣粗啊，總之有錢就大 Q 曬啦咁樣。 Decay 人哋幾強啊！ 係，仲要係話人哋咧嗱，人哋個記者就即係發問。啊！記者嘅責任， 佢仲要停咗唔答嗰條，我答翻嗰個先喎，幾有哇，幾有型， 霸氣， 霸氣啲嘢，霸氣啦！ 跟住咧就話呢個記者咧，你又唔係你未住過中國，又唔認識中國，於是咧你就即係問一個咁問題，充滿偏見，同埋咧係不負責任。即係佢嗰個講法就叫不負責任，惡形惡相咁樣鬧佢。咁我就想即係斟酌下呢個即係所謂不負責任係咩意思？即係咧。究竟佢知唔知阿王毅啊？作為一個外長，知唔知一個記者嘅職能係做乜嘢？ 我記得有前文後理噶嘛，因為覺得中國即係有啲出啲問題，即係特別係有銅鑼灣書店事件啦，之後加拿大咩記者都好似卡咗，咁啊點解就劉允文點解加拿大政府亦要同中國一個 冇錯， 唔係就咁挑起機嘅問題，有一個 人 一因有原因， 人哋都唔係問你， 係啊問 人哋係問佢自己嗰個咩啫嘛，加拿大嗰個官啫嘛，問佢點解你要仲要同佢上床啊？呢條咁嘅撲街，係 啦，就因為 base 之後啲 fact 去 support 電視唔好求其 又 同銅鑼灣 書店，跟住你又仲有一個加拿大人又俾人扣押咗，你仲同佢做生意，你同我咁 friend， 係啊。是有原因的 問題你咁跟住你就去嚼人嘴話你不負責任係啦最話你不負責任 係啦 但係喂記者的職責就係問嘢㗎啦記者就代表公眾即係知情權嘛 係啦 你代表個公眾去問嘢問返一啲即係官或者問返個權力嗰個核心就問即係要公眾去即係要知道因為你所做嘅嘢影響到大眾㗎嘛係 啦 咁而家一樣啊，即係佢問翻自己嗰個官，點解你要同佢做生意？當佢係咁撲街嘅時候，係 啊，背上有啲撲街嘅問題， 而係一背上一啲客觀事件嘅喎，唔係話屈你嘅喎， 唔係傳聞喎，係啊，係啊，全部事實嚟嘅嘛， 咁你就走去搭爹喺度嚼人，話人哋不負責任，仲要話人哋不負責任，我覺得呢個咧就即係證明咧佢嗰種嘅水平有幾低。 係啊， 之前當然啦，即係總之又財大氣粗。我有錢令到六億人脫貧，令到中國可以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呢啲已經係水平好低㗎啦。但係再而家再加多一句就話人哋不負責任咧，亦都係即係更加顯示出佢咧，根本連記者係做乜嘢都唔。 因為佢內地對記者不嬲個睇法咪咁樣啊嘛。 咁啊係。 人哋個標準嚟㗎，速度係咪？ 即係記者就係幫佢哋宣傳嘅啫。咁又係， 即係佢哋唔係覺得記者就要唔可以亂問嘢咯。即係佢哋 咁又係，咁又係，即係個大陸。 所以對於記者火佢就喂。未遇嗰啲場面， 喂大佬，但係你喂呢度唔係你主場啊嘛，大佬啊， 佢以為係咗，唔係加拿大，你知周圍都講緊國語啊，咁周圍以為 即係賓至如歸嘅感覺啊，真係 以為已經移民插咗旗落去嗰座大樓， 以為喺自己主場 度回應又話，即係加拿大人少，你唔明中國嘅情況，中國人少，所以放啲中國人過去，可能諗住 哦，係喎，係喎，哦 ，OK。 或者孩子即係你知有時都好多人即係好多人翻到加拿大，去加拿大即係好似翻到去華人社區一樣咁感覺噶嘛？ 咁又係喎， 因為以為自己主場，即係嗰個殖民地嚟嘅，去咗點樣算？雖然飛過地球，我以為自己 突然間有個錯覺，以為自己主場。 喺我主場，你夾我，係正啦。 啊，喺我主场记者唔会咁样问啲咁嘅问题嘅。 因为 成 日冲昏头脑， 系 即系 confuse 咗。原来其实喂，屌你作紧客噶大佬， 系啊，你作客噶，你唔系主场呢个大佬。 你作客出手拿六比零，唔知你主场嗰只啦。真係明白你嗰啲勝利衝昏頭嗰種，哇！ 嗰種亢奮， 亢奮，亢奮， 係 啦。 呢種咪就係咧，當你真係衝曬血嘅時候，啲針仔篤一篤嚟， 爆， 咪鼻咯，係咁鼻血咯，係普行咁鼻出嚟啦。而大家就係咁樣啦。係 啊， 你見到佢嗰個樣，係 啊， 黑到咧，就係呢一種衝曬血一篤，揾啲針仔篤一篤嚟啫，就鼻係咁樣鼻。 即係巴韋科好熱， 係而呢一種咁樣嘅德性咧，呢副德性咧就同咧另外有一單新聞咧都係嘅，即係啊主場立場新聞咧仲記錯咗，立場新聞都做好多咧，即係因為呢幾日就係話呢個即係選民登記有啲 update 啦，咁佢就做咗好多咧，即係同啊我哋有關嘅，就係呢個即係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咁啊一啲嘅即係選民嘅一啲 update 嘅一啲跟進嘅報道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咧，發現咗原來有一個中即係有八個呢啲咁樣文藝嘅團體咧，就係共同咧就享用一個地址，咁佢哋真係就踩上去嗰個地址嗰度睇睇啦，就係叫做一個叫新恆基，就唔係恆基喎， 新恆基 嘅嘢咁樣嘅一間公司咁樣啦，咁裏邊就即係有八個啲咁嘅登記嘅選民嘅團體咧，都係用佢呢個地址嘅咁樣，咁佢搜索去問啦，咁裏邊有個負責嘅女人咁樣就問佢啊，即係想了解一下究竟你做咩業務嘅咧，點樣登記做呢個選民，即係都係問佢嘅啫。佢嗰副德性咧，就同阿外長有得揮啦，都係嗰啲咁樣嘅惡形惡相，而最尾嗰樣嘢都係去到最終就係話問咗記者，你有乜權問啊？ 系啊，記者問你要權藝， 係啊，咁即係喂，我登記咗選民，我哋只係呢度 嗰種文化嘅 乜嘢係啦， 嘅流行已經落到嚟呢度係啦。 喂，大佬啊，呢個係講緊一個公開嘅一個選舉， 係啊， 即係你即係即使係小圈子選舉都好啦，呢一 part 即係講緊呢個功能界別都好。你都是一個關乎絕對是關乎公眾利益的一個選舉的一樣東西， 不論是功能還是不功能組別不關事的，這個是 的，但是這個你必然是跟這個公眾利益有關的， 絕對 是，而這個記者代表一個公眾的知情權走來問你，為什麼他沒有權呢？ 就算不是一個記者，一個普通市民我都有權問你的，為什麼我沒有權呢？ 我不知道，即係記者佢都即係普通人，他都咁耍走啦，關鬼事咁樣，佢係啊， 佢係咩 跟住。他仲話喎，關咩公眾啊？公咩眾啊？咁樣喎， 哇！ 其實佢根本就唔知道，即係其實呢啲人咧，即係佢係總之就係收到 order 就係話嗱，你要做依樣嘢，登記咗啦，總之一個團體，你之前可能唔知申請啲咩場地，攞個資助，搞個嘢，搞個一個可能座談會或者乜鬼， 攞到票啦， 咁你就登記啦，照做啦咁樣。我根本完全唔知係發生緊咩事嘅，佢亦都唔知道登記咗係咩意思。 即 係 嗰啲人車啲阿婆阿伯去投票，冇 錯， 投邊個？ 係啦， 投票。 咁所以個記者走嚟，佢真係喂，佢真係可以完全不明不白嘅。喂，我照 order 做嘢嘅啫喎。總之阿老細掟份表俾我，就話哦呢八個團體有八份表，咁填之後我交完之後我咪做咯。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噶嘛。咁個記者嚟問佢啦， 佢唔知嘅啫。 佢根本就係話 火嘅你。 即係佢覺得人哋挑佢機，第一，第二就係跟住公咩眾啊！佢真係唔知佢自己做緊嗰啲嘢，或者佢而家入咗嗰張表，嗰啲嘢同公眾有關，佢真係唔知嘅。 就掛黑箱作業， 但係呢個咪就係個制度嘅腐爛咯，或者個 decay 咯。係 咯， 即係你嗰個制度可以係咁樣嘅，即係可以容許。 即係合法中票，可唔可以咁講咧？ 冇錯， 講句， 你可以容許一啲咁樣嘅團體，即係當然啦，即係但係即係你唔知道，因為佢本身嗰間嘢咧。做嗰啲嘢都係啲好商業或者係同大陸有關嘅商業， okay， 例如乜嘢咧？解放軍嘅總部嘅物業嘅管理，勁勁啊！ 喂， 勁啊！ 呢啲唔係一般人可以管理嘅喎。 梗 係 啦，即係嗰個主席，即係或者嗰個公司個阿頭，梗係即係密切啦，同呢個即係共產黨嚇。咁但係啦，呢一啲機構跟住你有啲咩文藝嘅嘢或者文化同甚至乎香港同香港文化嘅有關嘅咧，而但係你可以成為呢個界別嘅選民，但係我同你喺呢一行做咗咁耐，係冇票嘅。 係啊，即係歪文都冇， 我歪文都冇，林夕都冇，係 咯， 胡家輝 都冇。 雖然佢未離開，雖然佢未離開我哋，係 啦， 但係佢都冇票。 咪咯， 點話咁？呢個咩制度咧？你話都 DK 到咁樣嘅。但又真係吹 啤 聲，但係真係又冇乜人去咩喎去反抗。香港人真係其實真係 等於你飲食界啊，張宇仁都永遠賺一賺。如果幾百票算係咩啫？即係嗰啲咁氣，即係話啲氣焰，即係超嗰幾百有咩用？ 係 即係控制曬嗰啲。 但係啦，即係所 即係大家明白點解功能組別要廢除？ 係，但係同時亦都見到咧，就話當你一個制度係一個咁腐爛嘅制度嘅時候咧，就會孕育到呢啲咁嘅德性嘅人， 即係素人出嚟啦， 就可以喺坐到嗰啲位啦。 即 係 個 等於皇帝咁樣，係啦。即係等於你話一個屎坑嗰度， 嘔出嚟 會嘔出嚟 嗰 啲咪屎蟲咯。 最多都係屎怪獸啫，叫成精嗰啲。係 啦， 屎精都係。 你唔會嘔出咗㗎，你唔會嘔出一朵花出嚟㗎嘛？係 咯， 你唔會一堆屎嘅屎坑嗰度有朵靚花出嚟啊？咪就係屎蟲咯，或者係嗰啲食屎嗰啲，總之係嗰啲嘢咯。 即係我估尋 日就係呢副德性嗰啲人。 即係皇毅就喺加拿大可以有幕嘅啫，你估你嗰度美國講嘢都唔會夠膽。咁行啩？ 可能係啦 嚇，即係我美國啲記者都咪趌翻嚟咯。 係啊，咁美國記者可能會嚼翻佢㗎。 嚼翻嚟㗎，唔係咁加拿大啲記者冇睇唔到後邊拍新聞片，亦得可能幾都可能啲問候嗰個點解冇後邊嗰邊拍，即係經已剪接過嘅啲新聞已經處理過，唔知係咪？ 知係咪咁樣咯？照計就唔似嘅，如果係應該會有埋嘅 嚇。不過阿黃毅行出嚟，佢樣都好兇神惡煞，佢樣 係啊。等於即係嗰個報導嗰、那個嗰兩個女人咁樣，點樣去對招呼啲記者就係咁樣嘅，咁嘅態度啦。你有咩權咧？攻咩眾啦？ 下下都即係而家成講呢啲，即係我有權嘅。 係啊，咪就係咁樣，即係話點解即係其實制度同埋嗰個人性之間嘅關係，我哋先都講咗啦。點解會 有特權咯？ 當你個制度話崩壞嘅時候，啲人嗰啲嘅醜陋、黑暗面同埋啲惰性、衰嘅嘢，咪走曬出嚟咯。 所以可能陳宇章，但係我有權去講。 覺得 有先有權喎， 係啦，佢真係覺得有權。如果唔係，佢點會即係大搖大擺咁樣去行入去手術室啫？ 仲 住 仲話之前可能即係試過打尖抽血添，有啲可能認錯唔係我啦，認得我聽㗎啦，咁答嘛。我冇抽血， 仲要狡辯， 唔係即係另一單嚟嘅。 我知啊，我知我知嚇，即係 講得佢樣，你會認錯啊，大佬。 咁又 係樣好難認錯，即係佢哋嗰黨人啲樣好難認錯啫。我覺得點認得佢真係。 咁樣咯，咁即係話嗰個即係，唉，即係崩壞到咁樣，所以 崩壞㗎，即係唔知制度崩壞，連啲建築物都崩壞，成日冧，即係我哋覺得越嚟越驚呢樣嘢，即係唔知係即係啲實 physical 上嘅嘢都係崩壞好多嘢都，但係問題所有都係有關聯嘅， 冇錯，唔係單一事件， 唔係即係成日好煩咁嘅單一事件啫， 亦都 有 係啦， 係有邏輯去發生嘅事嚟嘅，唔好話單一事件嚟嘅，點會單一事件啫咪咯， 係有得解嘅呢啲事件，係 啦，所以大家即係大家以後真係自求多福啊，唯有真係 係啦，出街小心啲， 即 係真係。 都驚，每日無端端冇諗過，即係呢啲你好奇喎。所以查嗰啲咪有啲， 不過有時真係你小心。 即係即係搭，不問題你，你話啊地盤起間樓行埋咁，就等於你問題你成打成個天花落嚟，嗰啲 小心 唔係做唔係做工程， 係 啊係咁講話，你屋企冇用，你屋企都會冧㗎咯。呢啲係你係喺睇搭負責工程成日會冧落嚟嘅， 係而家發生香港啦。 即係我佢話齋，但係嗰啲列車預算，我真係驚驚地，真係越嚟越驚啫。 唉，咁啊，自求多福啦。 自求多福啦。 咁啊，聽晚就維園見啦。你會唔會去啊？ 我就唔會去啦。係 啦，我會去嘅。聽晚咁啊，應該阿 Lance 都會去啦。咁啊，聽晚 大家咁就真係咁嘅27年啦。 係啦，咁睇下聽眾會唔會去啦。如果即係見到嘅，聽晚打個招呼咁啦。係 啦， 好啦。 即係轉眼間咁啊，超過四分一世紀。 27年啊！你諗下，如果係一個細路，已經係即係當年啦，當年嘅細路。而家已經27歲啦， 係咯， 結得婚啦，拍拖啦，結得婚啦，係 啊，即係我哋嗰啲一代，你叫經歷過嗰個時代，所以都個感覺係特別強嘅，都希望大家都即係而家資訊發達咗好多，大家可以用唔同途徑追研究翻睇翻好多事件。 乜嘢達啊？佢琴日阿黃毅講話，即係已經去到人均8000嘅一個咩第咩經濟體，人均8000，你有幾多嘅？即係如果我講工資啊，有幾多？正常打工的人有8000蚊人工啊， 梗冇啦， 咪咯，你仲咪又系讲紧2000多蚊人工， 咪咯，2000多蚊都算好噶啦，少咗， 系， 真系，唉，好啦， 不知所云，系啊，咁好啦， 下次节目时间见， 下个礼拜， 咦，我哋有两个礼拜唔喺度， 系 喎，出门， 你要出门， 系 喎， 系啦， 咁啊，睇下我哋点样安排啦，应该可能下两个礼拜可能会暂停嘅， 系啦， 因为阿 Terry 要出门， 系啦 ，OK， 好啦。咁啊，睇下幾時再見，可能兩個禮拜後見啦。 係啦 ，OK， 好， 拜拜。